有先入为主和靠主观猜测，又说无论遇难者来自哪一度，都是一宗非常不幸的悲剧，中方为此痛心。耿爽说，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一直和英方保持密切联系，要求英方提供更多有效信息。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亦都和越南有关部门保持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已经死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关注到这一项最新的进展，指出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敌，中国亦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中国历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且积极参与国际反恐斗争。耿爽在例行记者会说，中方主张国际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又说反恐应该标本兼治，努力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晚间为该区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891点，升223点，总成交金额80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1点，升1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蚊，升5.4；美团点评93.7，升3.15；汇丰控股60.25，跌1.4；中国平安91.1，升咗2毫；友邦保险77.5，升2.75；小米集团9.19，升1.3；盈富基金27.8，升1.5；建设银行6.31，升2仙；中国铁塔1.66，升1仙；吉利汽车14.68，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058，瑞士法郎7.879，澳元5.353，加元6.002，新西兰元4.983，欧元系8.69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7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4,08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41美元，卖出1,50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九龙公园径的意外。较早时，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北京道曾经有意外的清了场的了，但是现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都是多车的，龙尾就过了海景加福洲际酒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一些，东隧的港岛入口现在开始多车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是繁忙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油尖旺区多组交通灯仍然是未能正常运作，揸车朋友和行人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请特别小心注意安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中电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封路方面，在西区沿住 德輔道西去堅尼地城方向暫時是禁止左轉入梅芳街，以配合香港大學學生宿舍的興建工程。駕駛朋友經過時候請留意現場的指示。港鐵方面，除了機場快線、港鐵各線、輕鐵、港鐵巴士服務將會提早在今晚11點鐘結束。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5:49，听朝早日出时间朝早的6:2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中美中情导弹的冲突。中美呢很多冲突的、咁啊，听听咧马鼎盛同埋咧许晶先生咧嘅讲述啦。咁啊，主持人咧有刘天赐，前菜咧有2025年解决台湾，系咪真噶？ 今晚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一的晏昼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上个星期五咧，高等法院咧就颁下咗一个临时禁制令，系禁制任何人咧非法及故意地去使用啦、发布啦、传达啦，或者系披露警务人员同埋佢哋家人嘅个人资料嘅。咁包括咗啲咩范畴呢？譬如包括咗佢嘅名啦、佢嘅职位啦、住宅地址啦、办公地址。学校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出生日期，也都包括身份证号码，又或者其他任何官方身份证明文件的号码，他的、社交网站的账户的 ID、车牌号码等等，也都是包括他们的任何照片的。那这个禁制令呢，也都是同时禁止、任何人非法及故意地去恐吓啦、骚扰啦、威胁啦、烦扰啦，或者干扰任何警务人员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嘅。如果咧系协助咧造成啦，又或者系唆使啊、煽动啊、教唆啊，或者授权其他嘅人咧去从事上述嘅任何行为，或者参与上述嘅任何行为咧，亦都系喺禁制令嘅范围之内嘅。 嗱，呢个禁制令咧就系由律政司啦同埋警务处处长咧单方面申请嘅。有法律界人士就形容呢一个嘅禁制令嘅范围咧就好似宇宙咁阔啊。咁啊，社会亦都关注咧呢一个禁制令会唔会咧一唔小心就会令到大家系触犯咗，甚至系变相咧订立咗辱警罪咧？因为入边有一啲嘅禁制嘅范围就包括咗头先讲过噶恐吓、骚扰、威胁、烦扰或者干扰任何警务人员或者佢哋嘅家庭成员。咁啊，亦都咧系作为传媒界亦都关注啦。咁传媒嘅报道又会唔会有机会系受到影响咧？嗱，呢个禁制令嘅有效期咧就系11月8日嘅早上10:30。咁到时咧，法院咧会再进行聆讯嘅。而家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新闻团体啦，正系考虑咧会唔会加入咧呢个聆讯啦。咁但系听咗头先咁讲啦，大家理唔理解呢一个嘅禁制令范围到底会？对于我哋啊，会构成啲乜嘢影响咧？会唔会系唔小心会有机会触犯咗咧？电话号码18723，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28日，琴晚有催泪弹射入油麻地港铁站附近一间药房内。药房负责人胡先生指，警方今早派人去店铺致歉。 昨日就是我们有拉半集，跟住就看出面的环境情况，跟住就点知又射了一粒催泪弹入嚟，咁就我们中晒啦。立眼啊，唔系好多个啦，应该就冇乜人，冇乜人佢都照射，成日都好似又冇警示你举黑旗嗰啲，乜都冇就射。 中午12:00。屯马线一期大围至启德站今日起进入试验营运阶段，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会争取在出年第一季开通，但实际日期仍有待落实。 几时开通到咧？系视乎嗰个系试营运啦、调试啦，同埋实际嗰个操作安排嘅。咁所以到港铁公司有系一个好决定性嘅取缔之后咧，我哋会系尽快同大家做一个交代嘅。 下昼1:00。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话：唔想评论目前嘅社会形势系咪逐渐缓和，以免影响局势发展。又话期望选举能够如期进行。 事实大家都见嘅，即系譬如参与嘅人系咪少咗啊？受影响嘅地区系咪减少咗啊？我哋亦都留意到咧，亦都有唔少人出嚟呼吁，包括非建制派嘅阵营里面都有人呼吁出嚟，系咪应该将街头抗争变咗做呢个选票啊？ 4:00，有人质疑高等法院日前颁布防止警察被起底的临时禁制令范围过广，可能会限制传媒报道。警方保证禁制令只是针对恶意起底的行为。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留意到有法律界的人士和新闻界的协会质疑禁制令的范围很广阔，市民会误堕法网，同时可能成为打压新闻自由的工具。我在这里保证绝无此事。禁制令的目的本意是要保护警务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传媒客观专业的报道和评论绝对不需要担心。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剛才咧，頭先我哋亦都喺我哋嘅環節入邊聽到啊，就係警察公共關係科嘅謝振中總經師啦，佢就話咧呢一個嘅禁制令啊，只係針對一啲惡意起底嘅問題嘅啫，咁亦都唔會咧係影響到咧傳媒一啲係專業客觀嘅報導嘅。咁大家點睇咧？打嚟18723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是法政会司的成员，亦都是大律师何的康的。何的康你好。 是你好。 是首先请教了根据呢是现在公布了那个禁制令的范围，其实简单来讲是不是一个叫做包罗万有呢？总之如果你是去披露他的譬如学校的即是哪个学校啊，他的学校地址或者办公地址啊，都是会有机会触犯了这个禁制令的禁制范围呢？ 其實呢個禁制令的範圍不只是關於披露個人資料這個情況，禁制令呢其實是有概括來講 ABC 三段啦，咁你剛才講披露個人資料呢只不過是 A 段，反而更加闊的呢就是 B 段，就是講所有任何對警員或者他的家人有任何的騷擾啊、威嚇啊諸如此類的情況呢亦都是受禁制的。咁呢個其實係同有冇個人資料被披露或者被使用係完全無關嘅。 但不如我哋先解一解咧 A 段啦，佢就係話禁制任何人非法及故意地去使用、發布、傳達或者係披露咧警務人員同埋佢哋家人嘅個人資料啊嘛，就係、是、包括咗我頭先都即係講咗好多啦。嗱，簡單嚟講，譬如我舉一個簡單例子。有一個小朋友，佢參加咗泳隊嘅比賽，咁咧佢就報咗佢嘅學校地址，咁跟住咧嗰個泳隊咧就將相關嘅參賽者嘅資料可能公布喺網上，而呢一個嘅泳隊咧就唔知道原來嗰個小朋友咧係一個警員嘅家屬。咁好啦，我想問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佢會唔會有機會違反咗禁制令咧？ 好嘅，首先嗰、那個。禁制令的範圍呢就並不是說非法地或者故意地披露這些資料就違反這個禁制令，其實禁制令的條款呢沒有說你要非法地或者故意地披露這些資料的，只不過是個禁制令呢就說個被告人是需要是有非法或者是故意地去做 ABC 是但一項受禁制的行為，那他就成為被告之一，咁而嗰個被告呢就唔能夠做 ABC 任何嘅指定嗰啲嘅行為啦。咁所以你話係咪一定要非法或者故意呢？首先你成為被告係需要嘅，咁但係譬如我係非法或者故意係披露一啲個人資料，跟住呢我就算係合法地去做任何其他嗰啲 ABC 嘅行為呢，其實都係受禁制㗎喎。因为那个禁制令没有说你一定要非法地去做那些行为才是被禁制的嘛。 但 是如果你刚才讲那个例子，你说、譬如我有一些、小朋友、那些是警员的家属，那他的名字其实就是已经个人资料啦，那我去披露是不是已经犯法呢？ 那第一件事就要看那个、披露本身是不是有违反任何的法律啦。咁因为个禁制令亦都冇讲明你係需要违反乜嘢法律先至係受到呢个禁制令嘅禁制嘅。咁所以其实概括嚟讲，任何刑事或者民事所触犯嘅法律呢都係可以话係触犯呢个禁制令嘅条款嘅。咁亦都即係话可以係包括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嘅任何一个条款啦。咁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讲嘅就係包括你收集嗰啲资料嘅目的同你之后的使用或者披露的目的是不一致，那都是违反这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那所以如果我们说、有个小朋友参加泳会，他报了名，跟着我将他的名字公开发布，那个目的同你收集的时候是不一致呢？那这个就是重点咯。 但是什么才叫做非法及故意地呢？即是对于市民大众来说，我怎样去理解这个名词啊？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讲，其实因为很概括的一个名称，非法的意思它没有界定，在个命令里面或者在它那个传讯令状都没有讲过什么为之非法或者是什么为之故意。那所以这个、非法和故意的意思呢只不过可以用我们一般法律的角度去理解。 那 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任何的法例任何的法律你违反了就是非法啦。至于什么是故意呢，其实也不清晰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故意，我们应该要知道了我们做的行为，那我们去做那就是故意啦。譬如我知道那个、是一幅相，是一个人的相，那我摆上网，那这个当然是故意的行为啦。那但是个命令也没有清晰地讲明呢，我是否需要知道那一个相里面的人物是个警员或者是个警员的家属，而我这样特登去这样做才是违反这个禁制令。即是说如果我不知道那幅相里面的人物是警员或者是市警员的家属，但是我又特登 post 了上网，那是不是违反这个禁制令呢？ 呢個禁制令裏面嘅條款咧冇清晰地講明嘅。 嗯，即係譬如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就係我簡單舉一個例子，就係喺一個學校嘅旅行大合照入面咧，咁我就將嗰啲嘅大合照嘅相咧就擺咗上網，咁但係我就唔知道咧，原來其中一位咧係屬於警員嘅家屬嚟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到底我有冇違反咗呢個禁制令係唔清晰嘅，到而家為止都係。 是啊，当然我哋如果作为被告我哋去抗辩就梗係话喂呢、這个冇可能係涵盖啦，我都唔知佢係警员。咁但係就咁睇个命令嘅本身个表面嚟睇嘅字面嚟睇呢係冇将呢啲情况呢豁免嘅。 嗯，咁好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头先你讲过 B 嗰个部分啦，恐吓骚扰威胁烦扰或干扰任何警务人员同埋佢哋嘅配偶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啦。首先呢我想问啦，就係恐吓呢，其实我哋而家已经有相关嘅刑事法例㗎啦。咁究竟而家相关嘅刑事法例同我而家呢个嘅临时禁制令入面嘅呢一个恐吓嘅条款有咩差别呢？ 嗯，如果淨係講恐嚇，咁當然我哋有刑事嘅法例去規管刑事嘅恐嚇啦。咁但係有啲其實未達到刑事標準嘅恐嚇，或者甚至乎係騷擾，因為嗰個條款禁制令嘅條款呢亦都係有包括任何嘅騷擾嘅。咁如果係嗰一啲嘅騷擾係或者係恐嚇係未達到刑事嘅標準，咁呢一個禁制令呢其實亦都有涵蓋嘅。 嗯，未达刑事标准系咪即系话，简单嚟讲，如果我唔够证据去用刑事去告佢，其实我就可以用呢个临时禁制令，只要个临时禁制令生效，我就可以以去违反呢个临时禁制令而去将佢作出一啲嘅跟进咧，系咪咁样解？ 嗯，可以咁讲咯，即系个标准或者个涵盖嗰个范畴就会广咗好多啦。譬如我喺公众地方，我见到有一个警员，跟住我不断咁样去骚扰佢，我同佢系咁讲嘢，系咁问佢，令到佢觉得好烦扰。咁呢个喺刑事案嚟讲，呢、這个唔会构成一个刑事恐吓啦。亦都好难会构成一个公众地方嘅一个公众妨扰罪啊。咁但系喺呢一个禁制令嘅条款咧，似乎就会涵盖咗啦。 嗯，但系令到佢烦扰咧，呢一个系好主观嘅感受嚟嘅噃，系咪啊？ 嗯，如果是在一个法庭的案件里面做测试呢，通常除了主观亦都要看客观的因素，即是两个标准都要看的。 嗯，好啦，咁在这个情况之下，即是这个恐吓骚扰威胁烦扰或干扰啦。我又舉另一個例子啦，譬如就係一啲嘅即係追求者嚇，佢唔知道咧，原來佢想追求嗰個人咧係一個警員嘅屋企人嚟嘅，咁然之後佢就即係做好多嘅種種嘅追求嘅行為啦，咁令到嗰個人都覺得煩擾嘅，其實咁樣會唔會有機會係即係都會有機會觸犯咗呢個嘅禁制令嘅咧？ 嗯，同頭先所講同一個道理啦，就係講你所做嘅行為係咪特意即是 willfully 是不是专登这样做，那究竟我是不是必须要知道那个所谓受害人的身份我才是构成专登这样做呢，那这一部分也是不清晰的。那至于另外一个要求就是非法地这样做，那非法地我刚才也讲了，其实违反任何一些法律包括刑事或者民事法律都已经是涵盖的了嘛，那所以其实滋扰是可以民事上是构成滋扰，那所以如果是民事上构成滋扰亦都可以係被涵蓋為呢一個禁制令嘅範疇嘅。 嗯，咁至於咧嗰個禁制令嘅第三咧，即係 C 嗰點咧，就係、是、協助造成促使、唆使、煽動、協助啊、教唆啊等等。如果用一個簡單嘅理解，就係、是、譬如我幫人去即係將張相擺上網，縱使唔係嗰張相唔係我影嘅，我幫佢擺上網，但係我都有機會可能係違反咗呢個禁制令嘅咯。如果佢係一位警員家屬嘅話。 会有咁嘅机会，咁但係当然个前提我哋都係讲緊係非法及故意地咁样做囉。咁所以如果你係協助对方嘅时候，你係咪知道嗰个身份嗰位所谓受害人嘅身份呢，其实亦都係一个唔清晰嘅地方。 是而家似乎公众就担心咧，会有机会误堕呢个禁制令嘅禁制范围。咁其实如果违反咗个禁制令有啲咩后果呢？ 如果违反咗禁制令，首先原告人即是律政司司长或者警务处长呢，就有权就向你作出一个執法的行动， 即係話咧，佢會將你列做一個被告人啦，跟住咧就要求法庭咧對你作出懲處嘅。咁呢個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一個藐視法庭嘅行為。咁藐視法庭咧，其實都有民事同刑事兩種程度嘅分別。咁啊，暫時如果你就咁違反一個禁制令嘅條款咧，就會係一個民事嘅藐視法庭嘅行為。咁但係其實民事藐視法庭咧，亦都係有機會會被判罰款同埋坐監嘅。 變相我想問，特別係 B 嗰款咧，係咪變相咧係做咗一個即係辱警罪咧？ 我會係咁樣講啦，因為其實而家暫時係香港係未有辱警罪。咁但係如果你公眾地方咁樣去辱罵警員，根據呢個禁制令係會被涵蓋咯。咁所以其實可以話係通過咗一個後門就已經立咗一條法，係唔能夠去再辱罵警員，就係一個辱警罪咯。而呢個禁制令其實嘅生效咧係會直至到11月8日啦。而11月8日如果冇其他人出嚟反對或者係要求更改一個禁制令的條件呢，其實很可能呢原有的條件都會繼續的。咁所以個禁制令其實會一路直至到任何人士想去改變佢，否則個禁制令的條款呢係可以話永續落去噶啦。 明白，多謝曬你何的康，唔該曬。何的康係法政會司的成員，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对于有记者抗议令警方记者会终止感到遗憾。有记者在警方记者会期间宣读声明，不满警方暴力对待记者，警方一度终止记者会超过半个钟。谢振中说，警方举行记者会希望与市民沟通，又表示有足够时间给传媒提问。记者会能否运作视乎互相尊重，要有秩序先至能够沟通。记者会终止会剥削市民知情权。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表示，警方在过去一个星期的行动中，一共拘捕206人，年龄介乎12至63岁，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刑事毁坏、纵火等，有7个警员受伤，伤势最严重的警员被砖头掟中心口，肋骨骨折。江永祥说，警方在10月21号的行动中发射102发催泪弹、11发橡胶子弹、6发布袋弹和1发海绵弹，在10月27号的行动中共发射88发催泪弹、27发橡胶子弹、20发布袋弹和6发海绵弹。另外，对于警方昨日在弥敦道清场的时候将催泪弹射入一间药房，亦都有多间商店受到影响。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警方已经接触有关商户表达关注以及是解释事件，重申警方在行动中处于被动。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关注香港电台一个摄影师昨晚在旺角采访期间被警员未经警告之下强行扯低面罩的事件，谴责所有不必要的武力、粗暴干预记者合法采访工作，要求当局彻查。协会表示，有关记者当时的衣着以及是所用器材都有港台标志，呼吁警方保持克制，不要粗暴对待以及是干预在场合法采访的记者。有市民影到铜锣湾避风塘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一带的海水染蓝，本台记者到场视察，发现海面呈蓝绿色，并从该处采集了半樽水质样本，水的颜色呈浅蓝色。海事处承办商职员表示，今日海水的颜色和平日完全不同，早上海水颜色依然正常，中午12点几就发现海水颜色变蓝，相信蓝色水是从一旁的渠口排出来。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干燥，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有宗交通意外事故啊，喺红磡嘅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喺理工对开，因为有意外啦，2-3线受阻，咁啊，龙尾去到佛光街附近嘅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理工大学对开2-3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佛光街附近。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开始多车啦，龙尾喺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正常嘅。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对行道一带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至于新界咧，咁因为强风影响嘅关系啊，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嘅，主桥嘅中快线行车时速咧就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到60公里。而港珠澳大桥嘅连接路嘅行车时速咧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50公里啊！经过时间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二 号。到底佢哋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大家睇翻个知识倒挂问题咧，就话咧，佢出现第一次未必死紧， 嗯， 出现第二次要谂下啦， 嗯，出现三次就要小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根據咧警務處喺佢嘅網頁嗰度啦，登咗咧嘅高等法院嘅臨時禁制令啦。咁啊，主要咧係指出咧，律政司咧同埋警務處處長咧係向法庭申請咗單方面嘅禁制令，以禁制任何人非法及故意地咧作出一啲嘅行為，包括就係冇得到相關人士嘅同意之下啦，使用或者發布佢嘅個人資料或者佢屋企人嘅資料。而啲人士咧就係講緊咧警員噶，嗱咁啊，剛才我哋亦都同啊大律師咧係何德康傾過啦，咁特別就係針對住咧非法及故意地呢個嘅字眼嘅，咁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咧亦都打電話上嚟咧，有一啲嘅另外嘅睇法嘅補充喎，張達明你好， 係你好，陳燕平， 係點啊？你個睇法係點樣啊？ 我係嗱，坦白講咧，我睇過禁制令嘅內容。而係擔心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覺得咧，呢、這個非法及故意咧，好似係一個嘅主要嘅元素。但我睇翻咧個禁制令嘅內容咧，係冇呢個嘅需要證明咧係非法及故意嘅，因為佢寫話好特別咧。嗱，佢個被告人嘅定義咧，就有提及被告人咧就需要係非法及故意。是去发布这些这样的资料的人士。 但是佢禁制令嘅内容咧，佢禁止即系任何人咧系去做 A、B、C 三样嘅行为，而佢 A、B、C 三样咧，佢系冇讲到话咧，你系需要非法及故意，咁咧就所以变咗我嘅理解咧，其实咧系有一个好大嘅风险咧，即系即使你唔系非法，譬如举个例，我喺影到一个警察，佢喺即系所谓喺呢啲咁样嘅最近呢啲示威活动里面，佢系喷胡椒喷雾喷一个人啊，嗱，咁若果我系将佢呢个照片我去登出嚟，而系冇得佢同意嘅，嗱，反为嗰个咁内容咧，最紧要就话你又冇得到佢同意，如果你系未经佢同意而发布呢啲资料咧，字面上睇咧就已经系违反咗禁制令 A 呢部分，因为你咁样登咗出嚟，你就可以容许一啲嘅被告人佢系非法地跟住再去做一啲起底行为啊等等嘅工作咧，咁你咪变咗做你系去协助佢可以做到呢样嘢咯。 嗯， 啊，咁因为我系担心嘅，因为头先好似个论述咧，就觉得要证明非法及故意，咁当然头先何的康都讲过啦，非法呢度咧又冇定义清楚咩叫非法。但我睇法咧，佢就连非法都唔需要证明。 嗯， 啊，反而佢最要证明咧就话，第一你系知道禁制令嘅内容，第二你系都知道佢有警员或者警员嘅家属，咁啊第三你系未得佢同意之下，你系发布咗佢关于佢啲相片啊、名啊等等呢啲好阔嘅定义啊、个人资料，咁若果系咁嘅情况咧，咁你已经系有机会咧，系去违反呢个禁制令。 嗯， 咁而系因为终审法院咧喺好早几年咧都系订立咗一个原则，啲民事嘅禁制令咧，佢话即使你系误解咗禁制令嘅内容，你以为做 A 呢个行为，其实冇违反禁制令嘅，甚至你征询个律师意见，以为我做 A 呢个行为冇违反嘅，但系若果即系法庭嘅诠释你系违反咗咧，你都仍然系构成藐视法庭嘅，只不过系可能喺嗰个求情嗰度咧，佢会轻判啲嘅啫。咁所以我系即系要点出咧，就话若果你就算你误解咗咁嘅内容，以为一定要系非法先至系中嘅咧，但系如果法庭最后嘅诠释咧，就好似我咁样喺字面上嘅理解咧，唔需要证明非法咧。咁你都有可能去藐视法庭嘅，不过我觉得系想特别提出啦。 好嗱，好快地，我有一个少少嘅跟进，就系、是、你头先就话啦，即系如果佢知道嗰个禁制令咧，其实已经系可以将佢带上法庭噶啦嘛，而佢又违反咗禁制令入边嘅内容。咁但系知道系咪即系话，譬如而家有传媒去到广泛报道嘅，咁我或者系警方已经将嗰个禁制令咧摆咗上去网页嘅，我就会假设所有人都系知道咧，系咪可以咁样理解？ 唔得嘅。其实民事禁制令咧，其实应该咧，佢要亲自将个禁制令派递咗俾你。咁但系咧，亦都有案例咧，终审法院亦都话咧，呢、這个要求咧，如果法庭系信纳你系知道个内容嘅话咧，咁可以豁免呢个要求。即系简单嚟讲咧，就佢都要原诉人咧系证明得到你必然系知道个内容。 嗯， 咁我嘅睇法咧，如果一般人咧，佢就唔系咁容易证明得到。 嗯， 但系如果传媒工作者或者我哋做律师呢行，我哋法律学者嗰啲，咁我哋唔可能话我哋唔知个内容噶嘛。 嗯，明白吓。嗱，好快地亦都系一个头先嘅跟进。你头先举到嗰个例子啦，譬如就系有人影咗一个嘅警察，佢即系去喷胡椒。噴霧咁樣啦，然之後用咗嗰張相啦。我諗新聞媒介就特別關注咧呢方面嘅問題嘅。剛才喺記者會上面咧，警察公共關係科嘅謝振中總警司佢就話咧，這個主要係針對一啲惡意起底嘅行為嘅呢個禁制令。咁所以咧，傳媒中立客觀嘅報導咧，即係客觀同專業嘅報導咧，係唔需要擔心嘅。你同唔同意？ 嗱。呢、這個起碼唔係佢禁制令表達出嚟嗰個嘅內容， 係 呢、這個就係我哋成日擔心一樣嘢咧，就話你若果好似謝振中咁樣講，點解你同法庭申請嘅時候，你唔寫清楚，淨係需要係惡意起底嘅行為，我先禁制？ 但你寫的方法寫到呢是闊得很緊要呢，咁就反為呢就變咗做呢就係最後嗰個所謂生殺大權呢就係交咗俾個原告人。若果佢要告你，佢就可以告你，因為佢個禁制令冇話要求證明你係惡意起底嘅。咁除非呢佢警務處處長係即白紙黑字寫就話只需要你係正常嘅傳媒工作嘅報導或者正常嘅情況，你唔係惡意起底，就會假設呢警務人員同佢家屬呢就已經係同意咗你可以發布呢啲資料。嗱，如果佢係可以白紙寫明，如果咁樣呢就我哋安心啦。因為整個禁制令呢佢嗰個最重要嗰個嘅元素呢就話係唔係你未經佢嘅同意。咁我哋唔知佢幾時同意幾時唔同意喎。咁所以我警務處長希望佢盡快，你哋逼佢，你白紙寫清楚就話全世界知道啦，只要你係唔係惡意起底，你係正常傳媒工作，一般正常嘅報導等等嘅情況之下呢，咁嚟講呢就係假設就已經係佢警員同埋家屬都俾咗同意你可以發布呢啲資料，咁就安心啦。 好，唔該曬你，張達明，麻煩曬。張達明頭先就打電話上嚟啦，想補充一啲嘅法律觀點啦。咁而家咧，不如我哋又請嚟另外嘅一位嘅人士啦，就係助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謝敏傑嘅。謝敏傑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可唔可以讲一讲咧？你哋对于头先我哋所讨论嘅呢个临时禁制令嘅理解系点样咧？ 我哋嘅理解咧就系、是个禁制令所写啦，佢个禁制令其实就系、是、禁止有三种嘅行为。头先啊，张达明其实应该都有详细解释过。咁简单而言咧，有三部分。A 咧就係、是、禁止披露警察同埋佢嘅家人嘅資料啦。B 就係牽涉一啲恐嚇啊、騷擾嘅行為。C 咧就係、是、如果協助去做以上嗰兩個行為咧，都係被禁止嘅。咁如果從即係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嘅角度而言咧，咁其實呢個禁制令咧同我哋所做嘢嘅大方向咧，基本上都係一致嘅。 但係同你嘅大方向一致啦，但係具體而言就係大家擔心乜嘢情況之下會有機會觸犯呢條嘅禁制令啊嘛。嗱，如果因為咧，譬如個人資料即係私隱專員公署咧一路講咧，就係要睇下你收集資料嗰個目的同你使用資料嘅目的咧係唔係對稱啊嘛，係咪嚇？即係如果你收集資料嗰個目的同你使用嘅係對稱嘅時候，咁呢、這個都已經係叫做即係冇問題啦。咁但係頭先似乎我哋一路咁講咧，就係乜嘢叫做非法及故意？似乎會唔會有機會就係大眾唔知，好容易就踩咗入去嗰個禁制令嗰度？譬如頭先所講嘅嗰個即係影警員去噴胡椒噴霧嗰張相嘅例子。 嗱，呢一個禁制令咧，基本上佢係一個民事上嘅一個訴訟啦。咁訴訟嗰方就係警務處處長啦。咁而被告嗰方就係、是、故意去披露咗呢一啲警務人員或者佢哋屋企人資料嘅人。咁至於話究竟係唔係違反咗個禁制令，同埋個禁制令之後點樣執行咧？其實呢個基本上都係一個民事之間嘅一個訴訟，咁應該係由有關嘅雙方面去做一個跟進。 即係話你哋原則上你哋覺得呢個禁制令可以幫到手去保障啲個人資料，咁但係不過實際佢點樣執行咧？呢、這個就係、是、由翻即係申請禁制令嗰一方喺法庭上面即係再處理嘅問題啦。 都可以咁講，而呢個禁制令其實出咗上星期五出咗啦，之後咧其實我哋打算今日稍後嘅時間咧，我哋亦都會開始咧再做多一步個工作嘅，就係、是、我哋會去發信俾嗰13個事涉嘅平台，將佢哋嘅注意力擺翻喺呢個禁制令嘅內容上面，等佢哋知道其實如果違反禁制令，其實有可能係會構成藐視法庭。咁呢一個在於我哋去做執法工作嚟講，我哋覺得都係希望可以得係一個幫助啦，即係等佢知道如果我哋要求佢俾嗰啲起底人嘅資料嘅時候，有望佢哋可以合作。 嗯，可唔可以都讲讲咧？就系、是、自从即系六月到而家为止咧，你哋所收到嘅一啲同起底相关嘅投诉，嗰、那个大概嘅情况系点？特别系譬如针对住即系警员同埋非警员嘅起底嘅投诉嘅情况又系点样咧？ 好，其實到今日中午12点為止咧，無論係我哋收到嘅投訴啦，又或者我哋主動去巡查揾翻嚟嘅咧，我哋而家收到2693宗。咁當中咧的而且確咧有大概30%到咧嘅受影響人士咧係警員嚟嘅，佢哋係即係喺呢啲受影響人士嘅類別當中咧，佢哋係最大嘅一個類別嚟嘅。咁其他嘅受影響人士咧，都好有唔同嘅類別嘅，包括有示威者啦、老師啦、學生啦、其他紀律部隊嘅執法人員啦、等等呢啲都有。但係另外值得注意咧，亦都有1000多宗，有1500宗到啦。咁我哋無法確認得到佢哋嗰個背景或者身份嘅，因為佢哋冇披露得到。咁我哋一路都好努力，即係雖然之前無論公署或者私隱專員都有向外公告過咧，就係現在嘅法例咧去處理起底咧的，而且確係有啲限制。雖則係咁咧，我哋都好努力去向啲平台解釋，即係如果佢哋俾呢一啲咁樣嘅起底嘅貼文喺度出現咧，其實有可能咧係助長咗呢一個風氣啦。咁我亦都希望佢哋可以交出嗰啲起底網民嘅資料，等我哋可以直接去執法。咁到目前為止，其實有一啲平台其實都幾合作嘅。咁我哋轉介咗有1600多条呢啲連結俾啲平台，咁佢哋都有40%到嘅連結咧，都已經喺我哋介入之後咧就移除咗。 但係如果啲伺服器係喺海外嗰啲咧，你哋會唔會可以做到嘢㗎？ 我哋個工作會困難一啲嘅，不過我哋都好努力，包括我哋會聯絡當地嘅一啲對等嘅一啲機構啦，而甚至乎正如早前啊，私隱專員亦都有提到，就係佢喺一啲適逢一啲國際嘅會議場合度，亦都有向其他私隱專員、其他執法機構去解釋即係香港嘅情況，等佢哋可以幫到我哋做到一啲工作嘅。 留意到早排你哋都话咧，呢啲嘅即系起底嘅情况咧，有一啲系有用一个刑事嘅方法去跟进或者处理嘅。嗰度你哋所而家嘅情况又系点咧？知道？ 系啊，因为其实起底呢个行为咧，喺我哋私隐条例底下咧，系可能系甚至乎都好大机会添啦，系违反咗第64条嘅。咁嗰、那个第64条咧，就系讲如果喺未经嗰个资料使用者嘅同意情况底下，攞咗一啲个人资料，然之后去披露嘅话咧，就会系一个刑事嘅罪行嚟嘅。咁我哋到目前为止已经将有1000多个呢啲个案咧转交咗俾警察，等佢哋做一啲刑事嘅调查。咁警察其实已经亦都根据呢一条私隐条例咧，拘捕咗5个人，咁甚至乎当中有1个个案咧系已经起诉咗噶啦。 咁好快地亦都想了解返呢，你刚才就话收到嗰2693宗嘅投诉当中呢，有30%都系涉及到警员，咁即系话其实有70%呢，你哋系唔能够确认到佢嘅身份啦，又或者起码暂时嚟讲都未必会系警员啦，系咪？或者佢嘅家属啦。咁如果用呢个数字去睇，其实而家警方律政司同警务处处长佢哋申请嗰个禁制令，系咪应该都要保障埋其他人呢？ 講到個我哋所接嘅投訴受影響人士嗰個類別嚟講咧，即係我諗大家即係唔好忘記嘅一點咧，就係其實有一啲人包括警員啦嚇，佢哋有可能係冇嚟或者未嚟我哋呢度投訴嘅，咁所以嗰個30%嘅數字，我又覺得未必可以咁樣去引申你頭先嗰個咁樣嘅講法嘅。 咁好啦，最后亦都想好快地请问一个问题啦，就是最近呢有传媒发现入境处呢是更改咗一啲嘅查册嘅规定，除非公众获得当事人授权啦，否则呢就冇办法查核呢他人嘅结婚证书同埋出生证明。如果我睇返呢过去嘅资料啦，喺2015年嘅时候啦，私人专员公署呢是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嘅。咁嗰时你哋又检视咗呢10 个常用嘅公共登记册，又指出咧当中有六个登记册系冇列明咧收集资料嘅目的啦，有八个咧亦都冇任何行政措施或者法例咧系防止资料被滥用。咁我想问咧，而家入境处对于呢个结婚证书同埋出生证明嘅呢个查阅嘅新规定咧？某程度上是不是叫做符合了你们2015年这份报告所想做的事 情？根据传媒所报道说的做法是不是有改变呢？其实我们都了解一下，了解紧。我们2015年那个其实是一个调查来的，那个不是一个正，对不起，就是那个是一个冇不是在法例底下做的一个调查， 是一个审视， 是一个研究来的。当时我哋都包括去睇入境處呢一個咁樣嘅登記冊嘅。咁我哋個審視完咗之後呢，其實有一系列嘅建議俾咗政府去做一啲改善。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政府到即係今時今日，即係佢認為想再同我哋去研究一下點樣可以加強呢一啲公開登記冊保障私隐的措施呢，我们是很乐意去跟政府 去商量和考虑的。 相关的研究或者商讨呢有没有展开紧？ 我们积极筹备紧。 筹备紧，但就未开始了，是不 是？ 好，咁有机会再同你哋请教啊！多谢晒你啊，谢敏杰，唔该晒，拜拜吓。谢敏杰系助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莎士比亚 文学， 柏拉图 哲学， 李白 文学， 笛卡尔 哲学， 上保罗沙特 文学哲学。 文又得，哲又得。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倾下文学、哲学点分界。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电话旁边有听众萧女士，你好，萧女士。 系啊，你好啊，陈燕平啊。 你好，系。 首先啲阿文张达明咧喺度讲到，都几清楚啊。 嗯。 同埋我想讲下咧，即系有鉴于而家个暴力同埋个严重性啦，同埋警务人员被起底啦，我觉得高等法院咧即系批出嗰个临时禁制令啦，禁止公开即系警员同埋家属个人资料，好赞成嘅。因为早前咧，我有个亲戚，佢系警员嚟噶，咁佢有个 B B 咧就八日宴。但是因为平时拍摄影呢，我们已经很多相摆上群组了。第二个日呢就是叫我们呢，你们不要影相啦，同埋叫啲亲戚啦，你影咗相呢日都唔好意话摆上群组呢，即係怕俾人起底囉。因为我觉得呢，因为咁敏感个时期呢，我觉得对家人系造成好大伤害。同埋呢，我又觉得呢，有啲人呢就话提出个假设性啦，佢话除非特区政府呢即係话愿意将全港警员个身份公布出嚟啦，等我知道唔可以披露。我觉得如果你披露咗，仲使唔使要个禁制令啊？我觉得提出嗰个人嗰个讲个嘢咧，我觉得好反感。 但系萧女士啊，你唔担心咧，自己可能都一不小心即系会披露咗警员家属嘅或者警务人员同佢家属嘅个人资料吗？ 系啊， 你唔担心啊？你自己唔担心你唔担心你自己会有机会成为咗被告人啊？我意思系话， 哎呀，我唔因为系。我嗰个亲戚系我屋企人嚟噶，我家人嚟噶。 吓，咁所以就 我觉得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时期咁敏感，同埋你好似你好多禁制令有其他方面噶嘛，好似个电话啊，你好似电话公司你买俾其他嗰啲商业用途，咁啊成日电话嚟骚扰我哋，我觉得都系属于禁制令一种，我觉得都应该。流入禁制令，我觉得都是。 哦，明白，多谢晒你，萧女士讲到其他的滋扰啊，多谢你啊，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系你好啊，就 你好， 我想借少少时间回应啱啱位萧女士咧，即系佢话佢嗰啲白日宴嘅相啊，或者系嗰啲sell 嘅电话，咁啱就全香港，不如全香港市民都可以有呢个禁制令，就并非系净系得警察。享有呢个禁制令咯，咁我谂萧女士你自己谂清楚先啦。咁我就想讲咧，就系我就系会被呢个禁制令影响到嘅，就是、我系一个纪律部队嘅退休人员嚟嘅。咁我而家都仲有喺我哋部队嗰度踢足球噶，我系球员。咁就我哋咧就会定期咧相约其他六大部队 去作賽嘅。咁賽後咧，我哋一定會梗係影張合照啦。咁如果我哋同警察隊作賽，我將警察隊嘅合照擺上我嗰個 Facebook 或者 WhatsApp， 我就會觸犯法例噶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嘅球隊咧，我哋會有我哋。即系警察队就有佢哋嘅警徽啦，咁同埋就系咩咧？就有我哋队员啊、球员简写个名称啊。咁啊，换句话嚟讲，我咪将警察嘅资料摆上网或者我嘅 WhatsApp， 我咪即系披露咗警察个身份。咁啊，根据如果你而家呢个禁制令咧。我是犯法的，如果咁样，我连粮我都冇得食啦。 好多谢晒啊，李先生。不过似乎头先听嘅讨论咧，似乎系咪需要进一步去澄清到底禁制令嘅适用范畴系点样咧？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近湾仔公园车多，龙尾万茂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九日元108.72，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3，加元1.306，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9。港金现价报14,0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24美元，卖出1,505.63美元。港汇指数系106.3，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有宗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同大家要首先报告嘅。交通意外就在九龙的观塘绕道啊，东行将军澳方向在麵粉厂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去九龙湾 Mega Box 附近噶啦。观塘绕道东行将军澳方向近住麵粉厂对开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 Mega Box 附近。咁另外新界咧就系丁九桥啊，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中线有坏车阻路，一带就多车啦，经过时间小心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中线有坏车阻路啊。隧道的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嘅湾仔支路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好多车啊，塞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军营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到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呢，中区的皇后大道中，大道中西行近住租比利街至到树厂街段就慢车的。至于九龙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都挺塞车的，龙尾去到九龙医院附近。观塘那边，观塘的伟业街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带就慢车，龙尾近丽业街。还有就是农场道，农场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至到虎山道一带都是多车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至到黄珠路一段，同埋近住深井那段，现在交通都是繁忙。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咁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哋嘅评论员咧系陈家乐，陈家乐你好， 陈燕平你好，大家好。 系继续都要关注啦，就系、是、各区咧嘅一啲嘅示威活动嘅情况啦。不过今日咧，我哋想将个焦点咧摆翻喺传媒界嗰度。嗱，我相信咧，如果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都几频密地去睇一啲嘅直播咧，都会见到嘅、有唔少嘅记者啦，佢哋就喺衝突現場嗰度咧，做緊角色嘅直播啦。咁有陣時，譬如佢係影某一個嘅警方行動嘅時候咧，有陣時咧就會俾警方咧用一啲強力嘅燈咧就照翻轉頭。咁大家咧就喺個鏡頭畫面上面咧，就自然即係唔係好能夠睇到咧發生緊啲乜嘢事噶啦。其實呢個咁樣嘅做法咧，即係過去傳媒亦都有講過噶、就係喺4:00嘅記者會上面啦。 今日4:00記者會， 唔單止今日添啊，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即是跟警方讲过即是相关的情况。但是我记得呢以往曾经讲过就是说即是警方就讲他们是有一些的用途，所以需要呢这样去着返他们的强力的灯去照的。 是他执法所需啦，跟着可能不好意思啦，这个做法就不好理想的，我们提醒一下前线的同事啦。不过最重要就是大家的安全啦，同埋我们首先要做好执法先。我已经很熟的了嗰啲對白同埋台詞，我自己有好幾次咧喺示威區嘅範圍當中，一個即係完全冇裝備、冇口罩嘅一個普通市民，我見證過嘅咧就係呢啲嘅強光嘅作用咧，唔單止係在於照向一啲正在做直播嘅記者朋友，亦都係啲嘅普通市民。呢啲市民當然唔係就咁企喺度旁觀，佢哋真係好緊張。被捕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想是想一些方法来对跟他们沟通接触，譬如说问是现在坐在这里被捕的制服了的了，已经一些的即抗争者或者示威者问他们的名字。那我发现呢一问的时候呢，就警方就一是用大声公，一是就几个一起大嗌不同的，我都听不清楚什么说话呢，来到去干扰那个沟通。即是说呢，有些市民是想知道被捕的朋友的名字，以去提供一些法律上面可以做得到的支援，或者尝试了解一下他们会送去哪一道呢，会不会可以通知到他的家人来去帮他们呢，接他们呢，咁都被警方的一连串的噪音干扰了，听不到他们讲自己的名字。另外也有了，当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呢，那些强光就照过来我们那里，然后警方就拿大声公，就是你做咩嗌咁大声嗌，系咪犯法嘅咧？唔系一定噶嘛，一定冇犯法啦。我喺条街度嗌，问下被捕嘅人士，喂，你叫咩名啊？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咁警方就觉得我哋系做紧一啲叫阻碍佢哋办公，即系阻差办公嘅一啲嘅行为咧，就攞强光照住，佢哋认为系声音发出嚟嘅地方。咁然后就好挑衅嘅，其实成个过程当中就系、是、你哋做咩咁多嘢讲啊？有本事你行过嚟啦，咁行埋嚟啦，咁。咁呢一个咁样嘅警民嘅紧张嘅状态呢，其实可以话唔系只系每一个周末，任何嘅场景只要有警员執法，有一个封锁线呢，一般嘅街坊市民同警员就会进入呢一种咁嘅冲突状态。估唔到嘅呢就系、是、当然啦，即系呢几日见到嘅唔单止一般嘅市民或者抗争者呢，传媒都被卷入呢啲嘅即系冲突当中，系咪？即系可以话覆巢之下冇完卵啊！而家所有人喺现场嘅咧，都只系被警方嘅即系执法嘅时候嘅一个针对嘅对象。 系嗱，刚才咧你头先提到嘅，譬如有一位嘅人士被警方拘捕咗，咁侧边有啲人咧包括可能系社工啊咁样， 冇错啦， 高声叫喊咧，想问下佢个名啊等等啦。咁往往我哋都见到有阵时现场咧会警方用其他嘅声量就盖过咗去嗌佢嘅名啦。咁我记得呢之前警方喺之前嗰啲记者会嗰度亦都有讲过嘅，亦都似乎係对于搜集证据嗰方面呢，佢有佢嘅一啲嘅担心，咁同埋亦都话呢就係会确保即係相关人士呢係有嘅法律权利得到保障，可以搵到律师呀等等，警方之前喺记者会呢曾经解释过嘅。咁但係呢你头先提到嘅另一个状况呢，就係、是、特别喺呢个蒙面規例生效之后呢嘅一个 特別嘅狀態啊，就係、是、記者佢出去採訪嘅時候，由於咧會有催淚彈啦，咁自然要戴住防護嘅面罩啦。咁、但係警方咧就要求記者係除低佢嘅面罩，係加以檢查佢嘅身份嘅，因為都唔係第一次發生噶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強行扯開咗嗰個嘅面罩嘅。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就係、是、禁止蒙面規例咧，其實有一款咧就係講係叫做合理辯解嘅。乜嘢合理辯解呢？就係話如果嗰個人咧係身處於呢啲嘅集結啊、集會啊或者遊行啊，而佢又從事某個專業或者受雇工作，而當時咧又做緊咧佢呢個專業或者受雇工作嘅相關嘅行動或者活動嘅時候，為咗人身安全，佢使用有關蒙面物品咧，呢、這個就係合理辯解。我都好記得就係李家超局長咧喺呢個蒙面法規例生效嘅即係最開初嘅記者會嗰陣時咧、其實已經有人問過呢個問題， 邊啲行業工種係有合理辯解咧？ 新聞記者包唔包括在內咧？咁嗰陣時佢哋有一個解釋咧，就我唔記得係李家超局長定係張建宗司長嘅。咁佢哋有大概嘅解釋咧，就係話你嗰陣時係做緊一個即係受雇嘅工作啊，咁樣啊嘛。咁所以睇起上嚟咧，應該係一個合理辯解嘅。嗱、不過可能都要留意，有一啲法律界人士都指出咧，呢、這個係講緊呢個合理辯解嘅啫，就唔係講緊咧你喺現場，你如果係記者，你從事緊相關嘅工作，你戴咗個面罩嘅時候咧，就係、是、必然你可以戴著面罩。有法律界人士咧曾經咁樣解釋過嘅嚇。嗱、咁啊，但係尋晚發生過嘅狀況係點樣咧？就係頭先我哋所提到嘅，有記者被警方咧強行扯開 面罩 、而當時咧似乎佢哋嗰個記者嘅身份嘅表述咧都係相當之清晰嘅。情況係點咧？嗱，不如我哋又請嚟咧尋晚嗰其中嘅一位記者，因為有幾位記者都係被咁樣要求嘅。其中一位嘅記者咧就係香港電台新聞部嘅攝影記者鍾先生。鍾先生你好。 鍾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吓！你琴晚应该喺旺角采访嘅时候遇到相关情况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冇错啊。 嗯，劳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个情况系点样嘅咧？经过 咁当时我喺旺角地铁站弥敦道嗰边啦，咁跟住 A 出口，咁我就离远见到有位女士啦，咁被警察截查咁样，咁我就行埋去影啦。咁我同嗰个截查嘅地点其实都有一段距离嘅，大约系20米以上，都咁我尝试影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位警员就喺我身旁出现啦。咁佢首先推开我先嘅，咁跟住响推开我之际，突然之间就伸手就除我面罩，咁。不断咁讲，除面罩，除面罩，除面罩，而语气亦都相对上系都几激动。咁我谂住去举机影低成个过程嘅时候，佢另外一只手亦都捉住我嗰个摄影机嗰、那个嗰、那个嗰支单棍啦，我哋成日都用嗰支单棍，咁就唔俾我举机去影佢。咁于是乎我就尝试褪后啦。咁跟住佢亦都即系。都扯咗几下，佢好似觉得哦，我好似都唔好扯得甩，因为嗰个面罩其实系有几条绳楞住我条颈同埋个头，咁都相当之难除甩。咁佢觉得唔成功，跟住放手。咁其他警员亦都埋嚟，咁佢哋亦都尝试褪后咁样咯。咁就完事。其实过程好快啫，大约系我谂都系廿秒之内嘅事。咁但系廿秒佢又尝试扯我面罩，同埋俾我举机去影。 我想问咧，佢除你面罩，即系嗌你除面罩、除面罩嗰阵时咧，佢之前有冇同你讲系要求你自愿地除低佢面罩先噶？ 啊，冇啊，冇啊，任何沟通都冇嘅。我系甚至乎唔知道有人行埋嚟嘅，佢系突然之间喺我身前面出现，我先知道咁样。 啊，咁你就唯有相亦都佢个装束就系显示佢系一位警员啦，执勤嘅、 我相信系啦，我相信系啦。 系咁你嗰阵时如果我睇翻一啲嘅照片咧，或者系睇翻一啲嘅 video 咧，你嗰阵时应该系着住记者嘅反光背心嘅。 系啊，我唔止着住记者反光背心嘅，我头盔上面咧咁亦都有港台嘅 logo， 咁摄影机上面亦都有港台 logo， 而且我亦都有揽住港台。发布俾我嘅 记者证， 记者证， 冇错。 咁我相信其实要辨识我系咪一个记者，其实亦都相当之容易。即系如果佢想了解多啲嘅话，其实我绝对系乐意配合嘅。 嗯，阿钟生，你可能都喺呢一段时间都有不少嘅机会要喺街头上面采访啦，即系为我哋争取第一手资讯啦。你会唔会觉得呢一段日子以嚟，即系特别系呢个反蒙面法定立咗呢个规则之后呢，即系警方系越嚟越系针对可能系新闻采访嘅工作限制也好啦，或者你琴日嗰个人嘅经验也好啦。是好像都很有針對性的，即是多了一個叫做板斧，就是任何蒙面的人呢，他首先呢個即時的本能反應呢，就好像昨天你說齋，即是除面罩是吧，同埋即是推開記者，咁尤其是記者嗰採訪緊佢哋嘅執法或者係逮捕嘅行動嘅時候呢，係有好多不同嘅方法，不論係強光照射啦，甚至乎有好幾個警員喺鏡頭面前所谓行来行去啦，即系不同嘅角度都想阻住嗰个嘅即系采访嘅进行。你会觉得你作为一个前线嘅新闻工作者嚟讲咧，其实呢一段日子个新闻采访个空间或者个阻滞系咪变得越嚟越大，越嚟越严峻咁样样 咧？我谂都咁讲啦。咁啊，有几方面嘅。咁啊，首先讲蒙面法嗰度啦。咁如果你讲话佢蒙面法針對一啲記者嘅話，咁我覺得就係如果記者完全受到呢個蒙面法嘅，即係我哋所謂嘅叫豁免嘅話，其實記者如果想配合或者係即係要配合警方嘅調查啦，因為佢如果懷疑我哋可能係一個有正式嘅一個機構發出記者證嘅記者咁樣，咁我相信好大部分前線嘅行家都好願意配合嘅，咁。如果佢哋係用一啲好似琴晚咁樣對待我嘅手法嘅話，我就覺得唔係太 OK。咁而且我都覺得係有針對性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你講話強光照射啦。咁另外仲有啲警員喺鏡頭面前行嚟行去嗰啲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啲小動作其實都好冇必要嘅。坦白講，咁我哋作為攝影師，我哋希望俾到一個最真實嘅或者最好嘅畫面俾到觀眾。咁如果佢喺度用強光照嘅話，其實個畫面係即係令到 睇唔到㗎啦，係啊，都睇得好辛苦㗎啦， 係啊，冇錯啦。 咁行嚟行去都係令到我哋覺得即係想點咧？你哋幾個喺度即係警員嗰度行嚟行去，咁記者朋友又要左閃右避，係咪先？咁成件事就俾人覺得你係咪想收埋咧？即警方執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些东西你是不想给记者去采访，给公众透过直播去见到，去了解得清楚呢？即大家似乎对于现在直播这件事呢，基本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知情权的一个很大的保障，是不是？对，尤其是监察警方執法，因为 很老实说，他扯你面罩，你不可以扯回他，是不是？他就包到陷晒，我想分分钟你又看不到他的工作证、委任证、编号，什么都没有，系咪啊？咁呢种即系警察执法嘅时候，就系我就系法律，我要点就点咧。正正就而家香港市民好担心，亦都好惧怕嘅一件事。 我谂头先阿陈家乐所讲嘅状况，就系综合咗咧过去一段时间喺传媒喺前线采访嘅时候咧嘅遇到嘅啲嘅问题啦，并且即系藉住呢个问题，其实系反映咗一个咩嘅现象，同埋有一个乜嘢嘅即系结论咧吓。咁不过咧，钟先生，我反而即系想问翻啊，譬如好似你寻晚咁样咧，俾警方系要求你除面罩咧，呢一样嘢。你是不是第一次遇到呢？或者以往即是蒙面法生效之后呢，有没有听到有其他行家都有相同的待遇呢？ 我自己就是第一次遇到，但是我从新闻片段上面都见到，就是有其他行家会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况。即是警方截查他的时候，警方是用一些比较即是叫做是用力少少的方法啦，就除开他的面罩咁样。咁我都觉得都颇唔礼貌嘅，有时都见到都觉得 系啦。明白。咁不过你哋就职责嘅所在啦，咁所以都系尽量要继续嗰个采访啦吓。 系啦，冇错。 明白。多谢晒你，钟先生，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拜拜。 唔该晒，钟生， 拜拜，拜拜。钟先生昨晚就是在采访期间咧，被警员走埋嚟想强行除咗佢嗰个嘅面罩啦。咁刚才咧喺四点钟嘅记者会上面啦，就系警察公共关系科嘅总警司谢振中就表示咧，禁止蒙面规例之下咧系冇任何豁免或者系特权嘅，即系有免责辩护记者咧冇特权，亦都 系话冇记者系冇一个特权咧，系不受截查噶。咁正如即系头先我亦都读咗嗰个嘅禁止蒙面规例入边嗰个合理辩解嗰个部分啦。 即系全世界阿陈燕平即系可以合法地又唔需要辩解地蒙住面包住个头嚟到执法嘅咧，就系警察嘅啫。 咁啊，另外咧，佢亦都有咩补充嘅吓？佢就话咧，系免责辩护咧，就系讲采访之中嘅记者唔会因为戴蒙面物品而被控，但系同时法例就赋予警察嘅权力截查记者以确认记者身份，即系佢都可以系查你嘅。不过就住头先阿钟先生嘅个案咧，谢振中就话咧，警员如果系冇事先要求就扯下记者面罩，做法系唔理想。佢又咁讲， 又系唔理想啦。 嗱，佢又话谢振中话，暂时唔能够断定警员事先有否作警告，亦都话咧，如果记者感觉受辱咧，可以向警察投诉或投诉。不过头先我哋同阿钟先生倾就系佢话冇事前警告过佢， 完全冇 就面罩啦， 走埋嚟就要佢除面罩啦，咁系相当之不礼貌嘅一个待遇啦。同埋喂。警方又有所謂警民關係，可唔可以即係講清楚一件事？即係 傳媒聯絡組， 傳媒聯絡組嚇都有即係不同嘅即係所謂警員去做呢啲方面嘅工作嘅時候，你不如搞清楚啦。即係你分得到嘅係嘛？如果你分都分唔到，可能人哋俾個大電視台嘅記者證嘅，點解呢個記者證係講電話公司嘅咧？咁嗱，琴日都有一個咁嘅片段，即係笑到死咁就係，即係點解你嗰個 Now 電視台嘅記者證係寫 PCCW 嘅？咁你賣電話定係做新聞採訪咧？咁呢啲咁樣好，即係真係笑料百出嘅喎！即係警員嗰個認知新聞界嗰個能力，其實係超乎想象嘅低水平喎，陳燕平。 咁啊，可能咧，即系传媒联络组佢哋究竟点样处理呢啲现场嘅情况，同埋佢哋如果听咗谢振中总警司今日嘅说法之后，以后会点处理咧？咁可能即系警员嗰方面咧，都要再谂一谂啦吓。咁啊，电话号码系18721，我哋咧可以晏少少咧，同唔同嘅听众啊，都讲一讲咧你嘅一啲嘅睇法啦。不过陈家乐又咁样讲翻，即系谢振中就话，即系个情况系唔理想嘅。咁但係之前警方以前有讲过一啲嘅做法係话唔理想，不过似乎前线警员都係继续咁做。 係咁嘅，陈燕平佢通常讲完唔理想之后呢，就有人加四个字叫电光火石。咁即係电光火石之间好多嘢都可以好唔理想，包括用水炮车射向清真寺又係电光火石又好唔理想。咁你加加埋埋咁多不理想，咁到底係咪时候即係整体地唔該獨立调查一下整个警权嘅运作係对一个几不理想同埋几令市民不安不愉快甚至乎係愤怒呢？系咪？我哋开场白都有，即系唔好将啲仇恨摆晒警方度。第一，警方就不断咁刺激我哋啊嘛。 好，嗱，电话号码18721，我哋7点新闻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判脱欧协议。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增强，预料会喺晚间为该区带嚟稍凉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1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游乐场。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龙翔道游乐场。另外较早时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中间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另外，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都曾經有交通意外啦，已經清咗場，不過車龍就有待消散噶。龍尾排到去麗晶花園。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嘅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排到去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分别是排到去启业村和启福道近九龙湾综合回收中心。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都是多车一些，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呢车多的，龙尾排队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呢比较繁忙的，龙尾接近黄珠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都问咧，今次嘅财进啊，点样选出嚟嘅咧？咁样最重要就系佢嘅表达能力咧，系风趣幽默，而且咧知识广博，咁诶发挥佢哋独特嘅意见。 新一届招财计划表现突出嘅财进，系咪真系做节目嘅材料咧？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喺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喺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其實咧，記者喺現場採訪啦，就係將佢哋喺現場所睇到嘅情況咧，傳達翻嚟俾公眾知道啦。對於公眾嘅知情權咧，其實係相當之重要嘅。咁但係咧，自從六月呢個反修例嘅運動即係發展到而家啦，好多抗議示威入邊咧，有陣時記者都成為咗即係中催淚彈啊，或者胡椒噴霧嘅對象啦。咁之前亦都即係曾經亦都有傳媒指咧，就係譬如佢哋喺某啲地方採訪，明明嗰度咧就冇示威者喺度噶啦，咁但係都會遭受到呢個催淚彈掟咗過嚟啦，又或者係胡椒噴霧咧嘅噴咗去佢哋嗰個位置。咁警方咧成日就強調就話記者做嘢嘅時候咧唔好同佢哋零距離嚇，因為亦都話即係好多嘅記者咧就貼得好近啊，咁佢哋行動上面咧都真係需要有一啲嘅距離嘅。咁不過咧針對住即系过去传媒就住警方嘅种种嘅行动，系认为咧系妨碍咗佢哋采访嘅一啲嘅投诉咧，似乎到而家为止咧，即系都警方都系继续佢哋嘅说法，似乎个情况又唔多改善，系咪啊？ 冇改善过啦，陈燕平。有一次我睇深宵直播咧，就系黄大仙区即系示威场面啦。咁嗰个电视台嘅记者咧，喺个行人天桥上面拍摄，即系话远距离可以拍到即系路面上面嘅情况。 咁就直播到大概一个钟左右之后呢，就听到啦，因为你知直播记者都会自己之间沟通，我哋都会听到嘅，就话啊唔到啦，我唔拍唔到落去啦，我哋要收档啦。点解？因为警方叫我哋走，即系话呢唔喺个示威现场，但喺个天桥上面远距离拍摄呢，警方都居然会认为呢啲会阻碍佢哋執法同埋行动呢。咁呢个仲唔系剥夺我哋嘅知情权，仲系啲乜嘢呢？系咪即系人喺天桥上面影落去路面咋嘛，你都觉得佢会阻住你執法呢而驱赶佢哋呢？我觉得呢个做法呢，正正警方呢唔系要检讨咁简单。我諗佢立心呢就系唔想有直播，唔想俾人见到佢哋做緊啲乜。 咁啊，寻日咧喺个采访嘅过程当中啊，头先都讲咗啦，有记者咧就被呢个警方咧就强行想扯低佢嘅面罩，亦都有一啲嘅记者咧就被截查啦吓，即系可能佢哋身上面都已经有一啲嘅物品啊，着晒反光衣显示佢哋记者噶啦。另外有记者咧就俾唔知究竟系即系现场嘅咩嘢咧，就伤咗只脚啦，有啲就话可能系橡胶子弹啊，即系不排除啊之类咁样有。兩位記者都即係隻腳係中咗嘅。咁此外咧，仲有一位自由身嘅外籍記者咧，佢就一度咧係被警方咧即係拘捕嘅。咁直到今日咧先至係獲釋嘅啫。咁就話因為佢係冇展示警去記者嘅身份。嗱，咁啊就住種種問題咧，今日晏晝四點鐘嘅記者會咧，亦都有傳媒嘅人士咧，就作出咗一啲嘅抗議。今次其實亦都唔係記者咧喺記者會度第一次抗議噶啦。咁但係今次嘅抗議咧，似乎就比起之前嘅一啲嘅抗議譬如戴起嗰個嘅頭盔啦，同埋咧宣讀聲明咧，係嚟得咧更加即係動作再多一啲。咁個情況係點咧？不如我哋聽聽我哋同事所剪輯嘅一啲嘅聲帶。 我想你停一停，我哋有一個訴求需要講。出席呢一個記者， 我諗停一停啦，好嘛？我諗停一停啊嘛，未到問題時間，呢位係邊位啊？如果咁樣上，我哋不如終止個記者會先啊，上嘛，好嘛？ 呢個場係我哋嘅，並不是你嘅。 我明白，記者會你有記者先可以成為一個記者喎， 係啦。呢個係我警方嘅記者會，好嘛？咁啊，麻煩你 只係需要回答你訴求。 呢個記者會咧，一向都係傳媒機構咧，會喺電視同網上面度直播嘅。記者會能唔能夠成功咁樣去運作咧，其實係有賴大家互相嘅尊重。要有一個好嘅秩序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先可以做出溝通。呢個係一個雙向嘅關係嚟。警方唔認同打斷人哋講嘢，騎劫記者會去表達自己意見。我要指出咧，記者會嘅目的咧，除咗係回應記者一啲提問之外咧，另一個好重要嘅目的係要透過直播向全港市民講解有關警方執法嘅一啲資訊。記者會被打斷，等同剝削咗全港市民獲得呢啲資訊嘅一個權利。 全部學家都係受過嘅，俾胡椒噴霧噴啦，用槍指嚇啦，用長盾推我哋啦。咁呢啲係咪互相尊重呢？ 一路以嚟，警方就住記者採訪嘅安排或者我哋一啲協調咧，係做咗好多嘅努力嘅。咁只不過喺過去呢幾個月裏面咧，睇到啲暴亂嘅時候咧，確實我都睇到真係無論係警方啦，係記者啦，或者我哋傳媒聯絡隊咧，喺啲咁混亂嘅情況之下咧，個協調咧確實是有改善的空間。 警方的工作即跟下屬 brief 下屬的進度是怎樣呢？如果我們去到昨天都仍然見到可能不愉快的情況發生的時候，會不會就是上司即你們跟下屬的 brief 的程度不夠，或者你班下屬是不聽你們說話呢？ 我不認為同事是不聽話的，也都不同意我們沒有去跟我們的同事作出一些相關的一些briefing 或者是即講回的情況。 針對記者的行為越演越烈，即係好似尋日咁，你哋話需要時間磨合嘅，過咗蒙面法接近一個月啦，點解有警員話可以自行釋法？又或者你或者保安局長李家超講明記者係會受到豁免嘅，點解尋日會有港台記者會俾人扯低個面罩嘅呢？ 法例下咧並冇任何特權或者豁免呢一樣嘢，而只有法律下所講嘅一個叫做免責嘅辯護。呢、這個免責辯護咧係適用於記者。但是呢並不代表有特權呢是不需要被到截查。免責辯護只是代表記者如果有合理的免責辯護，是不會因為帶有蒙面用品呢而被起訴。所以呢警察在我們的工作期間，如果 係有必要嘅時候咧，絕對個法例係賦予權力咧，我哋去截查記者啦。如果記者當時係有著住一件清晰嘅記者嘅背心，或者戴住頭盔上高係有清晰顯示佢係一個記者嘅話咧，而且同時做緊一啲專業嘅採訪工作咧，我哋係認為睇唔到警務人員係有乜嘢原因要去截查記者阻礙嘅工作嘅。 其实头先咧嘅四点钟记者会发生咩事呢、有记者咧就因为头先亦都讲过啦，喺记者采访嘅过程当中咧，以往就遭遇过警方以一啲嘅叫强光啊射翻去嘅镜头咧，令到记者就影唔到嘢啦。咁头先亦都有记者咧系尝试用一啲嘅灯啦，就照翻去警方嗰度嘅。咁、所以咧造成就个记者会咧一度系打断咗噶啦。咁究竟情况系点样咧？点解会采取呢个行动咧？喺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头先喺个记者会上面抗议嘅一位嘅自由身嘅记者叶嘉文啊，叶嘉文你好， 你好你好， 系有叶嘉文，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头先所做嘅行动，其实系一个乜嘢嘅行动咧？ 其实我哋都系主要想做翻一个行动啦，去表达翻我哋其实喺成日喺现场度遭受一啲警方一啲无理嘅暴力对待啦，或者系阻挠我哋个采访嘅一啲佢哋做嘅嘢咯，咁。個我哋都幾倉促嘅，咁所以咧，其實點解會中間打斷？我哋唔係想中間打斷，但我哋因為我哋要買電筒，所以我哋就壓咗啲嚟咁樣，咁就係咯，咁所以就想我哋一週開始就係想話俾佢聽，其實我哋每一日都係俾你咁樣照住去阻住我哋個阻撓我哋嘅採訪咁樣。 你係咪已經預計咗謝 Sir 或者係當時即係做呢、這個即係行上四點鐘記者會嘅警員？是会即是可能终止个记者会，甚至事后亦都话翻你哋即系唔去互相尊重啊，所以呢个记者会做唔到。你有咩期望呢？其实做呢个行动嘅时候， 我哋啊，其实我哋冇谂过佢哋会有咩行动嘅，即系我只系觉得我哋只系觉得经过琴晚，即系琴晚其实我都系现场嘅，咁我哋见到好多一啲真系直接对住記者去射胡椒噴霧啦，同埋橡膠子彈啦，跟住都不斷用強光去照我哋一啲放我哋採訪啦。咁呢啲咁嘅行動係越嚟越多嘅時候，咁我哋覺得今日晏晝嘅時候，其實覺得應該做啲嘢咁樣，即係去對應翻呢一件即係想做翻個行動，去講翻琴日發生嘅事咯。 之前就曾經係記協同埋涉記協咧，佢哋發起過喺個記者會上面戴頭盔啊，以示抗議啦，亦都試過係讀聲明啦。咁似乎你哋今次再發起啲行動，就係純粹係你哋自己嘅，就同任何組織係無關嘅，係咪？ 系，我哋一个冇大台嘅行动嚟。 明白啦，咁如果系咁讲咧，似乎就系上嗰几次咧，系记协或者涉记协佢哋反映咗佢哋不满，做完啲行动咧，都冇乜结果。咁今次你又觉得即系你哋呢个行动，其实想警方点样去回应咧？ 其实我哋希望去守翻佢哋个守则咯，即系希望佢哋唔好针对记者嘅采访去进行一啲阻挠嘅行动，其实我只系想咁样，我唔系希望去道歉或者系任何嘢，我只系希望佢将来唔好再妨碍我哋采访，唔好妨碍市民嘅知情权。 头先如果睇翻个相关情况咧，就系、是、即系你哋又继续读声明啦，咁跟住谢振中就终止咗个记者会啦，咁然之后你哋再去读声明嘅时候咧，就个记者室咧就系闩咗灯嘅吓，电源都冇晒嘅，咁跟住就要求。传媒联络队是带你走的，你跟住有没有再回到入去的记者会？我想问， 我哋冇啊，因为佢就推咗我哋出去啦。咁跟住，其实我哋有几个人嘅，即系除咗我之外，咁但系佢哋甚至想攞我哋个电筒走，话呢个系证物，咁样想抢走我哋个电筒。咁但系我哋冇俾佢成功逃亡，就出咗去。咁佢想要攞，话我冇登记，但其实我有登记，我都有呢个记者证，亦都有登记入去。我唔系强抢入去，咁即系强闯入去咁样嘅。咁另外就系、是。佢想係啦，佢話要同我登記翻個身份證啊，類似咁，我哋就冇俾佢咯。咁係啦，大致上係咁，咁我哋就冇發入去，就喺出邊再同幾個外國媒體，因為我哋趕唔切嗰個英文 statement， 咁就俾佢 cut 咗，所以就同佢哋講翻究竟發生咩事。 我諗葉嘉文你都預咗將會被列作呢個不受歡迎嘅人物之一，係咪啊？即係永不能夠進入呢個四點鐘記者會噶嘞噃。 係啊，我諗應該可能都係，咁所以好多人同我講話，希望聽日會見到我，但我諗我聽日應該唔會出現嘅。 但最緊要嗰點咧，其實你係講得啱嘅，因為你唔係淨係為咗自己。去做呢件事啊嘛，即系其实系讲紧即系包括我在内嘅公众嘅知情权，即系透过大家嘅直播同埋采访咧，系尝试揾个真相出嚟，或者得到最充分嘅资讯去作一个判断。咁所以如果警方系用不同嘅方法去越嚟越阻挠记者嘅采访，或者系好针对记者做佢嘅正常嘅采访工作嘅时候，而做呢啲即系干预嘅时候，亦都冇一个合理嘅怀疑嘅话咧，咁其实佢哋已经踩到过晒界噶啦。咁所以佢哋过界嘅时候，而家就话翻你做乜要踩过界呢？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即系冇乜逻辑，亦都冇乜即系比例嘅一个回应啦，系嘛？即系佢哋唔系应该喺呢啲问题上面有一个完整嘅谂法或者答案先，而系就借你嘅抗议嘅活动嚟到转移咗个视线，就你唔尊重我哋啊，咁所以就冇得再倾落去啦，咁样。咁其实系边一个被不尊重呢？即系好坦白讲，我自己觉得就系，我觉得我被不尊重咯，即系公众不被警方尊重，呢个先系问题嘅重点咯。 系，不过叶君文，我都想问咧，过去譬如你哋喺现场采访嘅时候咧，传媒联络队究竟起唔起到佢哋要协助即系采访嘅呢个作用咧？ 佢哋主要都其實只可以 verify 我哋身份咁樣，咁然之後都其實都會推走我哋，或者係只係即係我有試過嘅係有個女仔俾人哋無啦圍住咗咁樣，咁我哋我想問，咁我就係想問佢發生咩事咁樣啦，咁佢冇被拘捕，或者問佢究竟而家佢被拘捕或者係咩狀況咧？即係因為我只係見到一班警員圍住佢，咁佢又冇做乜嘢，又冇人即係唔知做咩咁，咁。我即係問咗一個問題，咁佢已經推走我話，我已經俾你問咗，你即係我已經俾你問咗一個問題，咁但係我只係問咗一個問題喎，咁我唔覺得呢個係協助到我哋一個採訪嘅知情權咁樣，係啦，所以我覺得真係人唔同時候嘅，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做法，咁但係都會遇到好多係一啲咁嘅情況。 我想问，因为我哋都有唔同嘅即系传媒嘅组织啦，譬如系头先讲过嘅记协啦，有记联啦，有摄影记者协会啦，同有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你期唔期望即系可以透过呢啲唔同嘅组织咧，系令到警方佢哋喺现场处理嘅时候咧，能够更加利便到记者嘅工作，或者最少就系唔会赶走记者先啦，吓，会唔会期望佢哋都可以做到啲嘢咧？ 我好希望咯，即系一个睇到嘅就系、是，即系可能暂时即系出咗几份声明，睇嚟都冇乜嘢实际效果。咁针对翻琴日发生嘅时候，我哋觉得系即系我唔系净系我嘅，我哋其实系一班前线记者嚟。咁我哋琴日遇到嘅、见到嘅所有状况，咁我觉得系需要发声，咁所以就今日选择用呢个行动抗议咁样。 明白。不过就算嗰几个协会唔发声明咧，我相信警方已经面对面好清楚听到你哋嘅声音同诉求啦。 希望系 吓，咁我等佢哋回应啊。好多谢晒你，叶嘉文，唔该晒， 唔该晒， 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 叶嘉文系头先有参与抗议行动嘅自由身记者啦。咁正如陈家乐先头先咁讲啦，其实唔需要透过啲传媒组织发声明啊。头先佢哋已经好面对面咁样将一啲佢哋工作遇到嘅嘢同埋佢哋嘅诉求讲咗出嚟啦。咁亦都唔系第一次讲啦。咁所以咧，翻嚟就系睇下究竟政府同埋警方佢哋点样回应，尤其是就系譬如头先。喺个声带都有讲过嘅，可能有一啲咧就系记者会上面咧，佢哋嘅总警司又或者系助理处长级嘅人士系讲过，但系去到前线咧又系另一件事。 我谂呢个真系叫做审死官系咪咧？即系你有你上头向公众透过呢个记者会讲一堆嘅说话安抚啦，或者系尝试一个所谓俾个辩解啦，即系唔理想啊，有改善空间呢啲，其实。越嚟越讲得多咧，就变咗狼来了噶啦，陈燕平，即系你再讲落去，大家仲信唔信你讲好咧？咁然后前线嘅执法人员似乎系好针对性咁系去即系挑衅啦，我觉得吓，即系不论系在场嘅街坊或者市民，乃至到新闻工作者， 咁你繼續咁樣落去嘅時候咧，大家自然就再唔相信咧，警方真係有做好內部嘅溝通，同埋有誠意去改善。 嗱、其實幾個嘅新聞工作者嘅組織咧，都有就住尋晚嘅事件發出咗聲明啦，包括咗係記協啦、攝記協啦，同埋譬如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亦都關注到咧，港台嘅攝影師咧，尋晚喺旺角採訪期間被警員即係未經警告就強行扯下面罩呢個事件啦，佢哋係話譴責咧所有不必要嘅武力嘅。另外咧就係針對住。刚才我哋都提到嘅，有一位外国嘅自由身记者啦，咁佢喺采访期间咧就被警方即系一度拘捕嘅。咁如果根据咧警方嘅说法啦，佢就话即系要即系核实佢哋嘅身份啦。咁不过咧，如果根据翻呢个外国记者会嘅声明啦，同埋其他嘅声明咧，就话嗰一位嘅女记者咧系有系展示到佢。嘅記者嘅身份嘅一個咁樣嘅卡嚇，咁啊當警方問佢嘅時候咧，其實係有講到 嘅， 不過都係被拘捕咗嘅嚇。咁啊呢位嘅記者已經係保釋釋放噶啦，咁暫時就未有任何嘅控罪控告嘅。電話號碼18721，你點睇咧？黃先生，你好，黃生。 啊，你好，主持人。 你好， 黃生，你好。 是我今日都有听这个所谓的记者会，就亦都有听到头先那位女记者同埋你哋电台那位被扯咗口罩那位记者讲嘅嘢。咁其实呢，作为我一个退咗休嘅市民，我冇读过法律，但係我睇到一样嘢呢，就係而家呢个记者会呢，我睇咗好耐啦，就我只係觉得佢变到呢一个好有专业嘅辩护律师团，系为咗前线嘅警员做错事而去做辩护，但系佢哋就冇嗰、那个良知啊，亦都冇嗰个智慧啊。佢今日讲咧，即系话琴日掹咗记者嗰个口罩咧，系唔理想噶。但佢讲漏咗一样嘢啊，佢应该继续讲咧。但佢应该讲佢应可以接受嘅，但係可以改进吓。咁呢个系佢应该讲嘅。第二样嘢呢，佢好容易做到嘅呢，就係、是、每一次好似呢次咁呢，如果嗰位记者唔去佢所讲嘅有个机制 cap 好嗰度投诉呢，佢哋就冇得跟进㗎啦。咁呢个亦都系佢哋好简单嘅答复。咁我哋接唔接受呢？坦白讲，我唔接受。另外一样嘢，佢就话今日我就想睇提佢哋嗰个主持呢个记者会嗰位即係指边个记者问话嗰个呢。我一路落嚟，我同啲朋友都有个感觉呢，佢嗰个态度同埋佢嗰个权力呢，其实佢系制造一个记者同坐喺度嗰位几位警司高级警司嗰、那个警民关系是一个好大的灾难的。即是我就提议真是如果有他在这里，就只会将那个警民关系呢，不止记者啊，同埋普通市民睇到呢，你都觉得好离谱的，其实一个大灾难。 好多谢晒黄先生，亦都表达咗佢嘅意见啦。有汪先生，我听埋先啦。汪先生你好， 汪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我刚刚如果即系落去现场做采访嘅咧，可以即系譬如可能警察做个指挥部，跟住去登记同埋攞指挥官一早嘅电话啦。一有咩事咧，譬如可能警察唔系想投诉，即系阻我哋采访，跟住即刻可以打俾佢，跟住佢即刻可以联络翻当时喺嗰个地方嗰个警察，问佢做紧咩。同埋如果完咗呢件事之后咧，即系投诉过警察嘅，就要攞翻份口供咯，同埋影嘅相要保留，即系等法官判下俾政府可唔可以，即系等法官判俾警察可唔可以睇。同埋如果封锁线，即系有封锁线，希望市民离开啦，或者如果唔离开嘅市民可能想影啲相俾报馆，跟住就可能要求嗰度啲市民留低嗰啲记录，跟住等法官判可唔可以俾警察睇去越南佢嗰啲。 嗯，即係留低曬啲相關嘅資料，多謝曬你啊， 汪 先生。咁不過即係究竟過往亦都唔係冇記者咧試過係投訴警察嘅，咁但係個結果咧都係話證據不足係確定，係話無法完全確實同埋無法追查。呢、這個就係講緊2016年咧，一位明報記者喺採訪旺角衝突嘅時候，表明身份之下，仍然被警方咧強行扯落巴士毆打嘅呢一個個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警方记者会上，有记者打断警方代表发言，抗议警方阻碍近期新闻工作者采访，包括警方经常用强光照射记者，亦都有警员拉扯记者的防毒面罩和发射胡椒喷剂。记者会一度暂停半个钟。警方承认有记者在冲突现场被强行扯下面罩，情况不理想，但强调禁蒙面法底下记者并非有特权或者获得豁免，而是有免责辩护，警方仍然有权截查记者。警方昨天在处理尖沙咀和旺角警民冲突期间，最少四个记者被警方要求除下甚至是扯下面罩，包括本台新闻部一个摄影师。另外，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一个记者配合除下面罩，要求警员出示委任证时候被推撞和被捕，之后获准保释。警方表示，警员在示威现场蒙面并非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是保护自身安全。警方又说正是试行新的机制，让执勤警员带着一张白色卡片，卡片上写有警员工作岗位、行动呼号和所属部队。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公众有需要投诉时候可以向警方提供警员的行动呼号，认为做法已经积极回应公众关注。有市民拍摄到铜锣湾避风塘近消防局一带的海水染蓝，本台记者到场视察，发现海水呈蓝绿色，并且从那里采集了海水放入透明胶水樽，发现海水颜色呈浅蓝色。在避风塘水域一带捕鱼几十年的一个渔民表示，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情况，担心水质问题影响鱼的质量。负责清理海上垃圾的海事处承办商一个职员说，今日海水颜色和平日完全不同，朝早海水颜色依然正常，到了中午十二点几就发现海水颜色变蓝，相信蓝色水是由一旁的渠口排出来。港铁表示，屯马线一期即是大围站至到启德站，今日开始进入试营运阶段。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目标是争取出年第一季开通，具体在几时开通要视乎试营运、调试和实际操作安排。香港运输学会资深会员洪永达就话，据他了解，基本上屯马线相关设施和网络已经铺设妥当，要测试信号系统运作上有没有困难。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明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龙翔道嘅九龙区吓，龙翔道荃湾近住观景台对开有意外，快线受阻，咁啊塞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嘅。因为交通意外关系嘅关系啊，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咁啊由观景台一路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啫。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近住鲤鱼门道。九龙区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呢，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的近住裕民坊至九龙湾港铁站那段呢都是多车的。观塘道东行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呢，而家交通都是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是多车，龙尾近旧机场油站。新界方面呢，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 橋面一帶，尤其是近住觀景台那段都仲係交通比較繁忙嘅。之前咧橋面就發生過壞車事故，其實壞車走咗好耐噶啦。不過觀景台那段嘅丁九橋去屯門方向仲係交通繁忙。咁喺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港鐵各線除咗機場快線，咁啊仲有就係輕鐵啦，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咧，會提早喺今晚十一點結束噶。機場快線方面喺晚上十一點至到尾班車，咁啊只係只會提供香港站至機場站來往服務。期間咧係不停九龍站、青衣站同埋博覽館站噶。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十点起就会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正常嘅。咁啊，截止时间咧就系航班起飞前嘅九十分钟。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所以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三邀 第一铺热身赛，唔计啊，唔计啊！ 喂，我副牌啊， 洗咗牌，你先有机会再食糊噶嘛？ 星期六新牌面。有佢哋 呢隻都冇升到，冇理由佢唔升 嘅。嗱，依个就投资嘅心魔啦， 对地球差唔多 O K 嘅，好好多嘅真系。班教授，我知佢心里边谂紧咩啦。 星期六九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同大家进入投资新世代。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陳家樂，不如我哋轉一轉另一個話題啦，同我哋日常生活都好有關嘅，就係、是、我哋啲膠樽咧，到底點樣處理咧？今年嘅施政報告咧，有提到一個部分噶，就係講到咧係推動走數文化同埋減廢回收嘅。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膠樽咧真係你基本上你出去買支嘢飲咧，又一個膠樽。咁但係點搞咧係一個問題，而有啲嘅回收價咧又越嚟越低嘅時候咧，更加令到有一啲人士就冇一個誘因啦，做好個回收啦嚇咁樣。咁亦都有啲市民又唔係太願意，即係為咗個膠樽咧而行多幾步啦嚇。咁點樣令到佢哋可以做到一個減數咧？嗱，今次嘅施政報告咧就話係會考慮引入咧類似其他地區實施的按樽制，就是提供經濟誘因給市民回收塑膠飲料的，並且考慮使用逆向自動售貨機，即是那些叫入樽機，去提升廢塑膠飲料的回收效率。實際上其實他們都做一些先導計劃的了，即譬如他們在東區那裡就做了一個先導的區域，就是協助用家居为主的环境做一个中央的免费收膠。咁呢个先导的计划，如果做得好咧，亦都会逐渐扩展到香港不同的区域嘅。嗱，陈家乐，即系你以前就对于环保的呢个事宜就一直有跟噶啦。喂，我哋嚟得迟唔迟咧？而家先至嚟讲按樽。 呢、這个喺董建华时代咧，陈燕平即系回归九七之后嘅第一届嘅特区政府咧，已经有一个所谓蓝图噶啦。 你讲啊，廖秀东局长嗰个啊， 廖秀东嘅时候已经讲紧点样源头减废啊，点样鼓励回收啊， 生产者责任制啊， 点样去系啦，点样去可能系你按你嘅需要用家自负或者用者自负嘅原则咧。咁咧就好似碳慢板咁嘅，即系你谂下，即系胶袋 徵費都已經搞了兩個階段，還是慢慢地做。很多時候在這些問題上面，似乎大家就講少了我們香港人在全球要去對抗或者面對這些即塑膠廢料造成的生態災難。這個災難來的，不單止是城市裏面海洋污染裏面很多塑膠廢料，是不是進入那個食物鏈當中，去魚類啊，即魚翅類推去到現在呢，其實變成一個災難。咁亦都好多生態受到塑膠污染嘅影響，有啲嘅物種咧受到塑膠污染嘅即係差唔多滅種咁滯。咁所以其實點解我哋要講一個咁大嘅問題，然後去翻每一個人身上？唔該，即係如果仲係講緊點樣去用完之後點處理咧，其實呢個好落後嘅概念，點解唔可以即係停止用塑膠？或者走數，咁你話喂唔係喎，人哋照俾我咪攞咯，冇辦法啦。有啲連鎖嘅快餐店都係咁啫，咁咪就要立法去取替佢咯，係咪啊？或者有一個好高昂嘅代價，要令到佢哋要考慮成本嘅時候咧，就開始諗一諗啲另類嘅承載嘅方法，或者係即係用，或者係即係去消費嘅方法嚟到去減少即係塑膠嘅供應。咁呢個先至係治本嘅即係治本之道啦。如果學一啲嘅其他地方嘅，可能幾得意喎，有個收樽嘅機喎，抌落去嗰個出翻張單，多謝你，俾翻五毫子你啦，咁你去邊度攞翻五毫子啦，咁或者撳一張卡，你可以有五毫子嘅增值啦，咁呢個都係講緊事後啊，對唔住，最好就事前做咗，每一個人可以帶翻自己嘅餐具去食嘢，每一個人可以同各個唔同嘅食肆講，喂，我真係俾呢個盒你，真係唔好你俾你個膠盒，我得唔得咧？咁有啲食肆而家仲未接受到呢個概念，咁呢個全民嘅教育咧，係由成個消費過程當中嘅買與賣兩方面咧，要開始做起。咁而家仲講緊，哇！施政報告今年講話要按樽，其實我哋細細個嘅時候都係按樽噶啦，係咪啊？即係用玻璃樽， 玻璃樽 係 啊， 咪咯。咁你俾翻玻璃樽，佢攞翻幾毫紙按樽，咁呢個其實不嬲香港本來就有嘅概念啦。 而家便利店仲有㗎。 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你不如還原基本部，話俾全民知，我哋停止用塑膠，我哋直接停咗佢，用玻璃或者用其他方法嚟到去即係進行呢個消費嘅行為，由自己做起。咁但係香港就好得意嘅，成日都我驚擾民啊，所以由先導計劃啦，喺呢個屋苑做咗先啦，或者個區行一行先啦，都幾得喎。啲人似乎都唔係好抗拒，咁就做啦。咁即係我有時覺得，有時做到呢啲咁嘅所謂公共嘅利益或者全球嘅生態嘅環保嘅考慮當中咧，我哋個政府忽然間咧變得相當之保守啊，極之咧係因循。咁就即係講真，即係廖秀東啦，去到而家即係22年嘅日子當中，我哋仲係慢慢傾緊呢啲，我覺得係好我真係好緩慢嘅一個進程。 其实呢今日晏昼就係、是、立法会嘅环境事务委员会啦，就听取呢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呢佢汇报返施政报告入面嘅一啲同环保相关嘅政策啦。不过似乎大家个焦点就唔係摆得好多呢喺呢个走数嘅问题上面。但係如果我睇返呢嗰份嘅即係佢哋递上去立法会嗰一份嘅文件呢，其中有一点呢、我又觉得特别即係入恕我用有趣啦，佢就係话为鼓励青少年从小培养自备水樽嘅生活习惯咧，亦都会招募大约80间中小学推行为期2年嘅先导计划，为参与嘅学校咧安装由学生亲自设计外观嘅智能饮水机，并且咧系支援学校推行相关嘅教育同埋实践活动，例如签署咧停售樽装水约章等等。嗱咁样讲嘅，如果话你话签一个约章去停售樽装水咧，咁喺学校推行咧，呢个系比较新鲜嘅。但系自备水樽唔系通常小学都系要求你自备水樽，有个饮水机俾你去斟水 嘅 啦。 系咯，我谂我读紧中学嘅时候已经有饮水机嘅啦。讲真， 咁点解 自己自备水樽已经系自备水樽嘅？ 点解仲要做一个先导计划去俾学生亲自设计？ 容许我咁样猜度啦，即系虽然猜度动机咧都唔系好啱嘅，容许我猜度就系觉得政府觉得呢个太容易做得到啦。即係太可以有快咁立竿見影嘅成就，咁就整一個2年嘅先導計劃。但係其實我諗都唔使等2年啦，係咪？你做一個好簡單嘅即係調查，香港嘅幾百間嘅中小學加埋有冇水機？一定有。 学生有冇带水樽咧？一定有。咁你已经达标啦，系咪啊？唔使两年先到计划要搞约章啦。 我起码见到大部分嘅小学生咧，侧边都系孭个水樽嘅。咁个水樽对佢哋好紧要嘅， 我仔翻学都有噶，系啊， 因为可以 唔见咗好大件事。 系啦，因为佢哋可以拣自己喜欢嘅卡通图案噶嘛，好紧要嘅。 咁点解要搞个计划？要设计嗰个饮水机咧？咁饮水机就饮水机，饮水机都系个功能嘅啫，就是、提供饮水啦。 唔系咁，佢设计得靓啲就吸引啲小朋友去用啊嘛。佢哋觉得佢哋有份去设计啊嘛。 我唔觉得即系设计得核突嘅，你就唔去攞水饮咯。你需要饮水噶嘛？ 唔系咁，不过所以其实头先咧，全部嘅讨论咧，都系想讲紧就系究竟政府有啲咩策略啊，真系可以减到我哋嘅胶樽嘅用量咯。嗱，头先讲紧即系喺学校嗰度推行一啲相关计划，当然系一种啦。不过就头先有讲到，喂，一啲学校已经系大部分嘅学生已经自备水樽噶啦。咁你呢个先导计划其实所为何事咧？咁另外一个就系头先同阿陈家乐倾紧嘅呢个叫按樽啦，又或者系叫做入樽机嘅呢一个嘅问题。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能咧有好多咧，翻工嘅人士咧，都系未习惯带住个水樽周围走嘅，会系口渴咧，放工咧就买支饮品啦，又或者去运动场所打波嘅时候咧，自己又出去揿支饮品嚟饮啦。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即系都系时候要改变一下呢个咁嘅生活习惯咧？同埋就系如果真系提供咗啲嘅按樽，又或者系有一啲嘅入樽机俾你嘅时候？你又会唔会系好好地使用或者系正确地使用呢？电话号码187231，除咗系胶袋之外咧，不如都同我哋讲下点样系减少呢个塑胶饮料容器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嘅环保组织嘅成员啊，就系环保协进会嘅主席邱荣光。邱荣光你好。 系你好， 邱荣光你好。 嗱，其实主要就想同你哋倾倾咧，因为你哋都有一啲胶樽回收计划嘅经验嘅，你哋嗰个嘅情况系点样噶？ 嗱，我哋就其實嗰啲嘅所謂，正話你講入樽機啦，個名好有趣。咁其實我哋都喺十幾年前引入嚟香港咧，就試用嘅。咁 都唔 新，咁嗰時俾政府。系啊，大家试下用啦，睇下习唔习惯，同埋适唔适合香港啦。咁其实都开心嘅，政府即系都睇到呢啲嘅胶樽机，即系回收机，都试咗一段时间之后，发觉咦都系似乎系而家时候去大力啲推广喎。咁所以今次嚟讲，佢哋都话会摆多啲嘅回收机嚟到去做胶樽嘅回收工作嘅。咁当然啦，嗰个做法就会比十几年前先进好多啦。咁而家嘅回收机系电子化啦。咁譬如话。正话主持你都讲啦，话会将飞仔咁，我而家唔使噶啦，全部都系用 apps 嚟到去处理噶啦。咁佢背后有个重要原因咧，就系你喺个透过个 apps 咧，你系收集到呢个大嘅数据，咁啊知道系边啲嘅樽，即系边啲嘅饮料嘅公司啊，或者品牌啊，就用得多，即系啲人回收得多嘅。咁点解咧？因为你商业运作嚟讲啦，你制造咗一樽饮品卖出去，赚得钱啦。咁但係嗰樽飲品用飲完之後咧，掉咗去即係掉垃圾桶，跟住運去堆填區去處理咧。其實嗰啲錢咧，全部都係大眾市民夾嘅。咁其實遲早即係政府其實都有計劃，就係話嗰個生產者負責制咧，正正就係講緊將來呢啲嘅飲品公司係咪都要付出啲錢嚟對做翻個善後工作，將呢啲嘅膠樽好妥妥當當咁回收咗佢，就唔好變成一啲嘅垃圾咧。咁 冇錯。 咁係啊，所以呢一個就係嗰個背後嘅理念。咁另外我哋都有个地方有个街铺咧，就收胶樽啦、电器啊、玻璃樽等等嘅。咁我哋嗰度都做运作咗八年噶，咁嗰个都一个好好嘅前线经验。就系、是、我哋最初做嘅时候咧，啲人咧真系将个樽咧里边有饮品啦、有剩啊掉过嚟啦，甚至乎啲垃圾啊，有时我最离谱收过一包嘅咖喱饭又好啦，咁咩嘢都会有嘅。 咖喱饭 即系冇做垃圾分类啦，就俾晒你搞掂佢。 系啦，即系嗰阵时嘅人个谂法咧，好多都真系当垃圾，我拎嚟你个垃圾站咁掉啫嘛，咁咁但系慢慢个教育咧，其实就渗到落去嗰个大众市民嘅。咁而家嚟讲咧，就啲胶樽嚟嘅街坊咧，都识得干净，将里边啲即系啲饮品啊倒晒出嚟啦，晾一晾佢啦，将个胶个盖咧系分开嚟到去回收嘅。咁所以呢个过程嚟讲，其实市民咧。其实认识到呢啲系资源嚟嘅，唔系嚟掉垃圾。我哋将一啲嘅胶樽拎嚟当系一个资源，等你可以回收再用。咁所以个即系嗰个过程里边咧，我觉得就大众都接受得到，同埋可以做。譬如话 有時咧就即係睇唔同嘅年齡層咧，咁佢嗰個反應係會有啲唔同嘅。 係、 嗯、咁、啊、雖然教育我哋都做咗好多年，但係咧就似乎都仲要再推多一步。啊、例如我哋都去到大學啊嗰啲地方做呢個回收嘅工作啊教育咁。咁反而發覺咧，咦、嗯、原來反應最好嘅就係啲老師同埋啲工作人員。咁、 嗯、 個個咧，即係佢哋如果飲完咧，都會將啲膠樽拎嚟，甚至屋企都會湊埋拎嚟嘅。咁反而譬如啲青年人嚟講咧，就真係要再推多一把，令到佢哋願意咧努力啲嚟到去回收嘅工作啦。咁、 嗯、 啊，咁所以都係要唔同嘅方法嚟到去達到個效果啦。咁即係譬如話，我哋用膠樽係咪真係？又是一種很大的罪過呢，咁即係如果你諗返個資源嘅運用又唔係喎，譬如你用玻璃樽，咁你掉佢其實都係一種浪費，亦都係一種污染嚟㗎嘛。咁、 嗯、玻璃樽就可以收回收就洗返再用嘅，即係按 照嘅。冇錯啦，咁係啦， 係 咪啲玻璃樽而家佢哋收咗呢，其實都係將佢碎咗佢之後呢、嗯、就做返啲建材，譬如做啲地 磚 啊，係啦冇錯啦。咁、嗯、我哋都用好多。咁、 嗯、 譬如膠其實都係一樣，你膠你當嘅一種嘅資源嚟講咧，你妥善去回收佢，咁其實就達到嗰個效果。 明白。 咁當然有啲有啲係難以回收，或者係譬如發泡膠呢啲咧，我就同意啦，政府應該大力一次過咧就禁咗佢啦，因為嗰啲發泡膠啲咧碎曬之後落咗海咧，就即係令到我哋嘅海洋非常之污染，個後果係好嚴重嘅。 係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阿邱榮光就話咧，其實十幾年前佢哋都已經做緊呢啲嘅入樽機啦，嚇。叫做入樽機啊，即係總之就係收翻啲膠樽嘅機啦。我唔知道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幾多咧，係試過用呢啲機啊？又或者你覺得咧，如果佢真係俾一個即係按樽，譬如五毫子咁樣俾你，係唔係會而家好似未到五毫子喎？有啲 自願 遵守 下兩毫子啫。 係啦係啦嚇，咁你會唔會覺得咧，又會令到你有多啲嘅誘因去願意即係將個膠樽去回收咧？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不妨打電話嚟1872321同我哋傾下。咁講到頭先嘅問題，邱榮光，我又想問啦，你十幾年前去推動呢、這個即係回收膠樽個機嘅時候咧，咁有冇經濟誘因俾人㗎？ 都有少少嘅嚇，即係但係都係啲好即係好少嘅小禮物咁樣樣啦。 係，咁但係而家似乎而家政府嘅諗法就係咧，真係要用利誘嘅方式咧，先至能夠促使到大家做喎。你覺得即係得唔得咧？嗱，頭先我哋講話兩毫子有啲就可能未必誘因大啦，咁五毫子咁樣。咁究竟係應該一個水平點樣釐定，同埋你贊唔贊成用錢去吸引大家咧？ 但个原则嚟讲咧，当然我觉得呢个系公民责任，个个都应该做嘅。咁、 嗯、 但系始终咧，即系人都有少嘅惰性啦，同埋要有啲鼓励，即系 carrot and stick， 即系你萝卜啦，定系搵支棍敲佢推推佢做嘢咧咁。咁所以对于市民嚟讲咧，始终都有一批嘅市民咧，你俾少少诱因佢，咁佢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咁、 嗯、 长线嚟讲咧，可能做下嘅时候，大家养成啲习惯就唔需要再讲嗰个诱因嘅问题啦。 我有个谂法，我有个谂法就系咁嘅，即系两毫子，如果你嗰个机系山长水远嘅话咧，两毫子系帮唔到件事，五毫子都未必帮到件事。 嗯、 但系如果呢一架机喺个便利店，即系售卖点嘅附近， 系 用完你可以行到另一间便利店，或者同一间便利店，你用完饮完啦。你就抌落去嗰个回收机嗰度，咁呢个系咪可以做到即系一个更加好嘅效果先？ 但系要搵水洗先， 咁就唔使，咁又唔使即系另外俾钱啦，各方面啦，系咪？ 系啦，系。邱荣光得唔得咧？ 嗱，呢个其实系正确嘅，咁你越即系嗰个就去到嗰个讲方便嘅问题啦。咁始终咧，你能够个方便去回收咧，大家一定会乐意啲去做。咁譬如你话将来垃圾征费嘅时候，而家好多人都。即係開始留意住垃圾徵費呢件事啦，咁、 嗯、 好多人就覺得你嘅回收設施係充足嘅，咁我將我屋企裏面垃圾回收得嘅全部回收曬，咁最尾咧可能我都係得一袋好細嘅垃圾嘅啫，咁你要徵我費咧，我係完全冇問題嘅。咁、 嗯嗯、 如果你話我回收咗，哇，又我唔知拎去邊度回收喎、啊？摆喺边度好啊？咁呢啲咧就令到佢觉得喂，我就好似唔系好妥当喎、啊。咁、嗯、你个配套咧，相信一定要做得好啲。我哋睇翻譬如内地、或者外国啦，好多嘅小区咧，佢系有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回收站，系咁多种嘅垃圾或者系可以回收嘅物品咧，佢都系一个回收站一次过可以做晒嘅。咁你有冇有因都唔緊要，佢哋而家即係 IT 化，即係呢個智能化啦、 嗯。 其實好多嘅即係智慧嘅方法咧，都可以做到 一啲嘅記錄啊，做到少少嘅誘因啊，即係可能你講緊換嘅都係啲好濕碎嘅廁紙啊，一啲嘅油鹽糖啊，咁都係作為一個鼓勵嘅啫。咁譬如呢啲嘅做法，如果能夠個個區咧都有一個集中嘅點嚟到去回收咧，咁我相信大家咧都應該會係樂意啲去做，同埋即係對個地球環境咧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 明白，唔該曬你，邱榮光。邱榮光係環保協進會嘅總幹事。究竟係經濟誘因緊要啲啊，定係就手緊要啲呢？大家去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 精明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上个星期香港食品科技协会嘅合作系列，同大家介绍过中式面条嘅特色。今个星期就会逐一睇下唔同嘅粉类制品，例如濑粉、河粉嘅制作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话号码1872311。今日我哋嘅评论员咧系陈家乐啊，有游女士，你好，游女士。 系你哋好， 系你好，系。 我有关于有少少疑问嘅啫，因为好住喺两年前到咧，我哋屋苑里边嗰啲环保箱咧、回收箱咧，就贴住喺胶嗰度咧，写住只收胶樽。但是呢其他的膠呢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即是其他那些用完那些廢膠不知道怎樣、跟著我但是我都不理我堅持我是放在那個箱的旁邊那裡看他們怎樣去處理咯、 其實尤女士每個屋苑的管理處呢都有個責任去即幫手做這些回收的不同的環節的嘛，管理處有沒有跟你講過？當然可能我知道為什麼，就是因為是價錢的問題， 或者 回收箱的樽我們可以處理得到， 有些塑料包裝就未必得， 其他那些樽或者其他不知道什麼型號或者用包装的胶的一些承载物呢，他就觉得、就做不到了，承载容器呢他做不到了，所以就有个这样的一个标示，可能就有回收箱就很想只收樽，所以就 有 这样 的标示。但是政府有个责任，他怎 么 样去处理这些废料的嘛，很简单，我去买去超级市场要买一批猪肉呢，其实我是很不喜欢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因为呢他每一样东西我胶套托 的。 咁咧，我就問佢啦，我可唔可以俾翻呢啲嘢嚟俾你再用啊？佢話唔得㗎，我哋唔會用㗎。你拎到嚟，我都係掉咗佢嘅啫。咁、其實咧、配合得唔好嘅，成個社會裏邊、政府係冇主動去積極去做呢一樣嘅嘢咯。我覺得， 如果我係黃錦星局長上身咧，就忽然間就同你講，嗱有18區嘅綠在區，咁你將你嗰啲即係嗰啲承載嗰啲咧，就湊埋一齊，一次過攞去啊！你屬於嗰區嘅綠在區咧，嗰啲 NGO 咧都會幫你去接收嘅，咁交俾佢哋啦。就是很不方便咯。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不 work 咯，呢样嘢。 唔 work 噶，系啊， 明白啊，多谢晒你先啊，游女士，我谂游女士咧，其实都反映咗一个问题噶，就脚方便呢样嘢咧，相当之紧要。有马先生，多谢你，游女士，马生你好，马生。 系你好啊， 你好马生。 廿年前咧，系我大概廿年前听到， 听到， 听到。 系 OK， 我大概廿年前咧就偶然喺德国咧就发现啊，原来佢哋嗰啲超市咧喺个收银机旁，即系收胶收旁边咧有一部机器，好似汽水机咁，你只要将屋企啲樽咧摆落去咧，咁佢就可以即刻带翻张票出嚟俾你，咁而嗰张票咧就可以即刻喺 cash 喺超市旁边嗰度买嘢啊，或者储埋俾翻钱你啊咁样样，咁啊经验系好开心嘅事嚟嘅，又环保又做到好嘢。而佢哋嗰啲飲品咧，嗰啲樽咧，真係用嗰啲回收樽嚟再裝翻嘢俾啲人飲嘅。咁呢啲嘢其實作為一個政府，香港政府係咪環保噏住廿幾年，噏到而家都係得個噏字，即係我作為香港市民係非常之失望啊！香港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咁先進嘅城市，噏環保噏咗幾廿年，乜都冇，知道？真係好令人失望啊！ 明白啊！明白啊！即系廿几年前啊，马先生已经喺德国咧发现有呢啲嘅入樽机啊，多谢晒你马生。 我哋仲搞紧先导计划啊，陈 先生。系啦，嗱，咁所以正正就系。呢、這個問題咧，即係政府通常咧推行一啲嘢咧，就要做先導計劃嘅。譬如而家講入樽機咁樣咧，佢話唔同地點設置50到60部嘅入樽機。咁我哋點樣去量度嘅佢嗰個成效咧？因為你擺個地點唔同，就會影響到佢嘅成效噶啦嘛。 哦，佢覺得點都會成功噶啦，佢一定揾啲環保組織或者附近嘅社區組織或者屋苑法團去協調咧。咁即係因為我哋認知得太多啦，喺立法會經常咧，政府就係做呢啲咁嘅先導計劃，以確保呢啲先導計劃咧。是成功達標，然後就再推而廣之。但其實香港市民的意識 環保意識、公民意識是很強，只要你提供了便捷的方法，我相信全民參與絕對不是問題，只是政府自己做的時候就很擔心民意反彈，其他民意反彈可能不怕我，但這個就很怕我。 好，多謝陳家樂，拜拜。